方接觸，若果潘太有需要，他本人亦願意提供協助。他又說現時特區政府不能夠在沒有法律基礎下將涉案的陳同佳引渡到台灣。財經消息，東京證券交易所在開市前表示，由於技術故障，股市是暫時停止交易。交易所說仍然未清楚系統何時可以恢復。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 7.75， 日元 105.54，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29， 人民幣 6.792，英镑兑美元 1.294， 欧元兑美元 1.174， 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88.31 美元，卖出 1889.14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是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封路啦。为咗配合东九龙文化中心嘅建造工程，直到今日嘅下昼6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图街嘅一段慢线，以及系福图街通去观塘道嘅一段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为咗配合东九龙文化中心嘅建造工程，直到下昼嘅6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图街嘅慢线，以及系福图街去观塘道嘅一段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热财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琦，我和阿爸呢就好像两款不同味道的冰皮月饼，表面上对对方好像冷冰冰咁，实际上呢他就是流心奶和，我就是草莓果酱，哇真是充满了爱意和甜蜜的。今个中秋一定要陪阿爸吃多两件月饼。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已经实施了，物管公司和负责管理监督物管服务的从业员都需要申请牌照，前线人员就不用了。发牌设有3年过渡期，如果有经验但未符合学历或专业要求，可以先申请临时牌照，报读相关的课程后再申请正式牌照。详情浏览 pmsahk.org.hk。 对印尼朋友来讲，香港和印尼最大的分别是什么呢？ 我是 Aka， 我是印尼人，来了香港读书，现在是香港做事。最大的分别我觉得就是香港人吃饭可以搭台，印尼人少一点这样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 Shinsa、 施培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吧，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们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不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那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哎， 唔系黑豹黄队， 顺福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月亮代表我的心， 家人听到就最冧， 再冧不如买嚿金， 有金又有心。 听风骚快活人真系代表我的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祝你中秋节快乐！ 早晨， 早晨， 早晨！ 我想讲恭喜发财添，争啲真系。 O K 噶 ，O K 噶。 早晨啊，嫦娥，早晨啊，吴刚。 哎，我系啊， 你系啊。 我想做玉兔得唔得？ 玉兔啊，佢又佢一身兼两职噶。吓，嫦娥同玉兔都系佢。 搞错啊！咁我做棵树咯。 我做咗啦， 你又做棵树啊？ 我琴日讲咗啦嘛。 咁我可以劈你咯。 可以，但系你劈唔劈我都劈唔断我噶。点 解啊？ 重生。 嗰棵树系会有重生嘅功能噶。 你照劈一次先。 同埋你知唔知？吴刚最 心头之恨， 你知唔知吴刚最惨系咩啊？ 最惨佢系师傅啊？ 唔系，佢喺角色设定上面系暗恋嫦娥噶。 哦 ，OK， 好啊。 仲要系长相厮守咧，即系嫦娥唔理佢，佢就上咗去广寒宫度咧，掠佢，默默守候。 哎呀，真系你要我啦，嚟啊，快啲嚟 ，Come on baby。 早晨啊，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只系开咗节目十分钟，我要七老八选嘅。 冇啊，冇十分钟啊，有排玩啊，你真系。哦耶！ 早晨啊，龟仙，早晨啊，玉兔兼吴刚。 早晨啊，月亮！早晨啊，星星！我系你啊，我系你啊，咁多脚添啊，俾我，你唔够脚咩？呢一排你， 耳仔唔清醒啊，真系啊！ 有啦，今日中秋佳节， 中秋节快乐啊，各位听众！ 有冇即刻喺屋企咧？我今朝出门口之前咧，攞晒月饼摆晒嗰张台度咯。 哎呀，唔紧攞月饼俾你添，琴日好多月饼，原来后边仲有。 佢惯咗用呢句噶，佢 系咯，提子又冇攞俾我啦，咁跟住 即系咩都记住噶，我试佢啫嘛，其实我带咗啊， 提子啊。 唔係啊，講笑啫，即係睇下嗰啲中六合彩定唔中嗰啲上上落落。 係啊，都攞攞嚟應下節咧，鋪曬喺個台面度咧，都好多嘅咁樣。 OK， 啊，難得有咁嘅心喎，你嚇。 琴日我估咧，如果一要講咧，即係中秋節，大家琴日已經諗住即係八月十四啦，迎月㗎啦嘛，係咪？哇！但係琴晚嗰場雨啊，即係同你講 嚇，迎得好。 點解迎得好？ 洗太平地啊嘛，洗到天朗氣清，咁今日咪可以上月咯。 我哋 咁嗱，即刻報一報個天氣俾大家聽先啦。 嗱，今日咧就 OK 嘅，而家氣温27度，相对湿度71%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我哋翻嚟嗰阵时咧，见到有阳光嘅，希望呢个好天气咧可以 keep 住成日啦。嗱，暂时咧就话咧，今日都会大致多云嘅，短暂时间有阳光啊，有几阵嘅微雨嘅，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啊。而展望中秋节咧后之后嗰日啊，同埋周末期间部分时间都会有阳光噶，咁样 系啊系啊。嚟谂下，我今朝系行路翻上工翻上嚟嘅。咁你又清涼度，清涼度幾高啊？係咪啊？ 係啊！我頭先一落車咧， 打曬強烈季候風信號、啊。 真係啊！所以吹到我都唔覺得好熱啦、啊。 喂，真係咧嗱，feel 到嘅，原來咧你就咁聽好似好神奇，係啦、 啊， 都係一陣風啫嘛。究竟佢係咧金啡色沙灘裏金啡色的肌膚裏閃瀝暑天的汗水，呢個係夏日寒風，你又係 feel 到嘅。哇！但跟住，如果你係 我聽到你唱，我背脊涼咗一陣添啊！點知涼風啊！真 係，又或者吹呀吹，讓這風又係小風姐嘅吹，又唔同嘅喎。 係啊，係啊！哇！ 你講咩啊？ 咁係啊嘛， 小風姐嘅吹係 涼風輕輕吹，送送我衣襟咁樣。哇！但係而家頭先一落車，你真係 feel 到咧係秋風起，三射飛。 真 的不謝謝我昨天阻住了人家迎中秋我才知道 你 做了什麼昨天我弟弟又有些肚屙嘛、啊、我跟他預約了兒科啦 其實少少肚屙不用看醫生、啊、 不行不行他很落屙了 幾次了嘛我都看醫生啦、 okay. 那幾次其實我們大人都未立刻看醫生啦、 啊、我稱他嘛我稱光嘛 不是 不是大人可以嘛小孩不行嘛 你不知道他怎樣 我們正所謂愛子之心無微不至嘛是咯 愛子之心無微不至你說到好像兩個平時一起拿出來 說還有你很難辨認他那些便便是什麼嘛 是啦不是總之呢其實重點就是我約了那個醫生四點哇但昨天那條街道呢我用了一個小時由旺角去旺角 都仲係 講多次。我用咗一個鐘頭由旺角去旺角。 咁佢嗰 一個鐘我真係絕望啊！跟住咧， 個仔又冇。爸爸，我要去厕所啊！咁样啊， 唔系佢已经借咗啦，借个借姑菜咁样咧，瞓低咗喺度，眼瞓到 啦。更加精彩啦！ 我都系咁话， 咁冇嘢啊。 即系嗰啲叫 咩？佢都停咗喺度咯。 A 急尿奶， 系啊 ，A 急尿奶。唔系咁，重点咧就系个诊所咧不停喺度催我，咁好合理。但系咧 放工，因为人哋都要可能食。 我开头谂紧，咁而家都系四点，虽然当然迟咗啦，但我话咁你继续开噶嘛，咁我咪不停褪后咯，咁样。点知去到现场我就发觉。佢哋原來已經咧 玩緊燈籠啦， 真係爭在未攞燈籠，我就攞曬啲月餅攤出嚟啦。但好笑喎，佢一見到我哋咧，即刻收埋，可能驚唔好意思咧，又唔知道請唔請你食好咧咁樣咧。好多款我見到，哇！個個姑娘又著到上河咁樣咧，你知啦，就好靚啊嘛。哇！跟住月餅攤曬開嚟，哇！我今次真係用住招啦 ，sorry， 可唔可以俾夠我？冇講笑啫，佢哋琴日已經提早啊！ 我想講係因為你講得出噶， 講得出邊個啊？ 俾夠我咯 ，sorry， 俾夠我啊！你都講得出啦，你擺嘢， 我唔會嘅，你睇清楚， 認真地講， 佢話俾夠我個仔啊咁樣。 我哋呢個機會大啲，呢個機會大啲。 我哋三個都講得出， 我講唔出，我講唔出㗎。 你俾我仔咯，就係 咯，唔係我會用第二啲方法。哇，月餅好靚喎！ 俾有錢你，人哋真係等緊你喺度。 係啊，原來真係。等緊啊！ 每逢啊中秋啊，啲醫生都會即係 提早啊。 其實各行各業好多都會即係早少少收工，同埋因為都知道咧，就算琴日唔係啊，即係臨放工嗰下真係嗰場大雨啊。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哋都會放早少少，就係想大家咧避開咗個交通擠塞嘅時間。 啱啊，同埋早啲翻屋企幫手幫阿媽煮飯啊，咩都好啦嘛。 哇！結果琴日真係正啊，夜晚出去咧又迎接埋嗰場黑雨咧，真係犀利。洗晒车， 即系你琴日用咗一个钟头旺角去旺角之后，仲冇翻屋企啦。 我有翻到屋企，我再晏啲先再出去，因为琴日去到再晏啲咯，我唔知系咪全港性啊，起码喺我琴日荃湾区嗰度咧。落到黐咗線咯！ 我琴日喺我家姐度，車沙都係全部哇，成個露台咧，哇，係咁飛埋嚟！我話喂，會咩？ 成個露台係咁飛埋嚟啊！你自己解説下呢句説話。 唔係呢個形容好好啊！啲雨個 雨 勢就好似成個露台咁樣飛埋嚟。 唔係因為個露台濕曬嘅幾個，哇！佢成水浸一樣，我話哇，會唔會沖入屋㗎咁樣？ 其實個天氣真係唔正常嘅， 係咪啊？ 真係未試過。 佢又黃紅黑咁樣行。 係啊！我嗰邊香港島咧，我喺屋企嘅，哇！大雨到。到咧，即系同埋嗰啲雷啊，嗰啲闪电啊， 系啊系啊， 真系好似要去劈人嘅感觉。 咁我哋所以唯有咧正面啲，希望咧就今日起码而家见到天气咧冇写过今日落雨嘅，洗晒干干净净。 咁我都系觉得系啊， 吹开个云， 天朗气清啊，条街道今朝系咪？不过系强烈嘅季候风信号啫嘛。 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中秋节，可以食月饼、玩灯笼。 风骚快活人，我哋开始啦。 谁会留心长街几多族人，印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无心，仍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寒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微笑必须忘掉你痴。谁料一日夜夜内心痴。 留心，长街几多族人，因着往事诺言，一起走这一生，情变。想他可走近，回味那旧日浪漫字句，街中偷给我的吻。看秋色渐近，对倒影盘问，你受别绪，忘掉你痴。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雖然今日中秋節咧，咁但有啲人咧就話咧，有一句口號咧喺今年中秋咧未必可以講到噶啦。 咩啊？ 就係咧成日都祝大家啦。 首先中秋有口號。 有㗎，有㗎，有㗎。即係等於新年我哋一定係講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咧。 中秋咪講中秋節快樂 咯。 哦， 系啊，成日都话咧啊，真系人月两团圆啊，呢句你点都讲噶嘛，系啦，咁但系咧，佢就话今年咧呢句又难讲啲，即系讲咗出嚟咧未必实现到， 因为你见到好多关口都封下封下咁样，系咪？所以就未必可以真系见得到面啊， 咁或者去屋企就得咯，即系街就唔得啫嘛， 系啊， 有啲嘅屋企人可能咧，而家大家即系我哋上个礼拜五我哋读点唱嗰阵时咧，星期五有一个嘅听众都会话佢嘅屋企人咧就喺澳门度，已经由咩二月开始未见过屋企人啦，咁样 啊， 系 啊， 譬如你我见到今日 安老院都系啦，即系原先 话好多 嘅，原先话可以放宽，系俾即系俾佢哋呢几日。就可以去探望屋，即系安老院里面嘅啲老人家嗬。咁因为又爆发咗一间咧嘅时候，佢就加紧咗，就话都系冇啦咁。 哇，数下手指咧，因为咧，譬如今日有份报章咧，佢都 mark 咗个数字咧，佢最少52万身处内地嘅港人咧，今日系冇办法回港过节啦。咁即系话咧，有咁多人喺里边。翻唔到嚟嘅，咁然后咧，亦都因为咧，呢个澳门嘅关系咧，嗱，佢话已经数下咧，就禁足澳门191日啦，翻唔到内地，即系亦都有237日啦。佢话计下数咧，咁如果今年中秋你要搞人月两团圆嘅话咧，系都唯有上网嘅啫， 系啊，视像版啊， 系啊，都系唯有视像版 嘅 啫。 咁呢个都唔系一件好事嚟嘅，认真。 啊，解决咗所有问题之后，咪好啲咯。 系啊，冇办法啦。咁你就算限聚令啊，你一家即系得四个啊嘛，都唔好放宽到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真系唔可以几个家庭一起同阿爸阿妈庆祝咯，系要分批咯，或者去阿爸阿妈屋企咁样。 唔系咯，本来仲可以有 party room 度庆祝啊，而家都惊。 而家都可以嘅， 可以嘅， 仲有 record 俾你 keep 住添啲带，全球都睇到， 一火永流传，几可以睇到。 哎呀，唔好咁样啦， 但我自己都有啊，因为咧有屋企人咧，其实譬如英国嘅屋企人咧，讲真，由旧年暑假。见过之后，其实都冇见过，因为本身系谂住 今年即系可能 年头啊嘛， 系啦，四月过去咯。 你啊，你一月未见过， 见唔晒全部噶嘛？嗰、哦、一个系、okay, 譬如我隔篱嗰个妈妈，由旧年暑假到而家都未见，冇啊，未上网咯。我将屋企嗰啲灯笼啊，逐个俾佢睇啊。嗱，呢个咧就系金鱼灯笼，呢个就系羊肚灯笼，嗰个好开心、啊。跟住佢哋又问啊，即系你哋咩祝我话中秋节，咁佢话系咪我？因为我哋叫 Mid Autumn Festival 啊 嘛， 佢 又话唔系喎，系咪叫 Lantern Festival？ 你咁多 Lantern，、 啊、 我都有人咁样讲噶，咁样哦，你话 Moon Cake Festival 都得噶，咁样即系。都真係要用視像去慶中秋咯， 都 要 啊，係啊，嗱咁啊，所以你話今年中秋咧，可能你會有啲地方唔同咗咧，譬如頭先你話有咩人係會滯留喺異鄉咧、 嗯， 我上次睇到個報道咧，因為日本人都會過中秋㗎，係 係， 咁啊日本佢哋嗰個咧，即係又都係農曆八月十五，係 啊，佢跟住我哋㗎嘛， 係啊，只不過大家食嗰啲嘢咧就唔同啲，即係講真，佢哋嗰啲咧就少考啲，我見到今日都有啲報紙就會比較啊，即係中國啊同埋日本人咧，如果過中秋有啲咩唔同，咁但係咧你話有啲咩人？都在日本可能團圓不到，原來之前就有個報道說他們有很多外國人、 嗯、 他們是在、即疫情爆發之前想著因為又有東京奧運嘛，又有很多買了票，他們 一早就來到日本想著體驗一下生活、啊、玩定先的，誰知他說呢有一批人來到之後砰一聲國際上封了關，他說直至應該是、我見過新聞一個月之前 呢，即你說他沒得走、啊嗯、 他走不到啊，佢一個月之前，我見到仲有啲話外國人咧就滯留咗喺日本度咧，佢、 嗯、 話真係名副其實變成咗即係好似日係日難民啊，唔係麥難民，係日難民。咁佢陰公到咧，佢話喂大佬，我帶咗三個月旅費嚟，我冇諗過已經逗留超過三個月啦。咁然後就有啲要揾唔同嘅地方啦，譬如可能話有啲好心嘅青年宿舍咧，佢話啊好啦好啦，俾你喺度咧免費咧住兩個禮拜到，免費都算係咁啦。 但係佢都係未得翻得佢個家鄉。 係啊，有啲仲係未翻得去啊，咁可能要喺度逗留。 另外一個唔係日本啊，我覺得真係重大件事啊。佢滯留咗馬爾代夫啊！ 咁咪好正咯， 即係冇飛船， 你有冇錢俾啊？咁 即係冇飛機啊？ 唔係因為馬，唔係啊，因為 嗰啲船啊， 開頭咧即係疫情開始嘅時候咧，呢度封關嗰度封關咁樣啦。佢直情滯留咗嗰個島度咯。其實成個島咧得翻佢哋兩公婆喺度住度蜜月嘅啫。但你諗下嗰陣時，嗰度可以幾千蚊一晚噶嘛港紙，我講緊。 係係 係。咁點嘔出嚟？賣血都唔掂喎，咁樣。 咁但係佢仲有得服務佢嘅，即係講緊，只不過冇得走咁解啊。 咁嗱，就算嗱，我有人服務你，咁、 啊、 你住邊啊？ 你 個島度喎、啊，你明唔明白？即係嗰件成個島係得一間酒店㗎啫喎，係、 哦、 啊，咁你可以點啊？即係哇，島大細一樣啊， 唔該曬喎， 哇，明白賣身都唔掂啊！呢、這個真係 可唔可以爭住先啊？ 唔知哦、啊，咁後屘佢哋好似都解決到嘅，但係都好驚㗎。 幫你捉魚啊，唔該。 所以原來我哋如果喺香港可以咧逗留到喺度咧，你眼望我眼咧，都算係咁㗎啦，真係。 翻开你的小说，快乐时消失于那边，聪明何处才累积到，使你学会望阔点，镜破了看着那闪亮。不是碎片，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传中千转万转，竟如初所算。在最坏时候懂得吃，舍得穿，不会乱。其实你又怕苦，又怕酸。才像圆人生方好意，一起约好过年，缺席人物仍在的脸，赶快地拍下照片。你要记住这欢聚，而不是太短。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 才像圆，谁的书写到尽处居然会如愿，自尊中千转万转，竟如初初算，在最坏时候懂得笑，哭得出不会亮，其实我亦怕苦亦怕酸，难免做个坏一点的打算，终才越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香港经历自去年中修例风波的社会动荡，以及今年中落实执行国安法，各界应该清楚看到，要推动香港发展，解决面对的挑战，满足市民对经济民生的诉求，必须要稳定的环境，坚持一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他指出，过去三个月香港社会回复平稳，国家安全在特区内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再依法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提出几多无理指控，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粗暴实施所谓制裁，他和相关官员都会依然无畏无惧，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再次体现回归以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香港面对风浪时足见避风港和注入强心针。他指出，中央始终是保持香港繁荣的坚强后盾，要让香港在疫情下走出经济困局，离不开继续在中央支持下为香港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林郑月娥又提到，本届政府过去三年多在中央支持和各部委配合下签署超过90份合作协议。他说，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争取中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推进大湾区建设，深化香港和深圳共建科创中心的工作。政府公布今年颁授授勋的名单，687人获颁勋衔和嘉许，4人获颁大紫荆勋章，包括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思思、曾任息息员主席的陈东，以及全国政协常委、内地地产商世茂房地产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名单中超过90人是来自警务处，以退休的前处长卢伟聪获颁金紫荆星章，两位助理处长陶辉和庄定贤，以及反修例事件期间经常主持和出席警方记者会的总警司谢振中、高级警司江威信、警司高振邦获颁行政长官公共服务奖状。在反修例冲突中受伤的多名警员，包括被人从后割颈的梁少祥、怀疑被弹珠射中导致牙齿脱落的高级督察王家伦，分别获颁银英勇和童英勇勋章。演艺界方面，人称亚历的陈百祥就获童紫荆星章。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的微雨，出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呢现时交通畅顺，咁不过啦，港岛出口近湾仔交汇处一段系车多繁忙，红隧嘅九龙入口啦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呢仍然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 跟住提翻你一啲强风管制措施啦。受强风影响咧，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系由每小时嘅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咁就受到强风影响，现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啦，系由每小时10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50公里。咁另外咧，为咗配合升旗仪式咧，现时湾仔仍然都系有临时交通安排噶。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落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咧，仍然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40M、961同埋 H1 啦，都系需要改道行驶，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大家好，我是姜涛。咁多位老师正式复课之后继续要辛苦大家啦。学生返到校园可能需要较长嘅时间适应。比起教学之外，老师嘅扶持可以话更为重要。除咗辅导学生情绪之外，亦应该留意学生之间有冇互相排挤嘅情况出现。協助佢哋重返校园呢个重任就靠晒你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大开港漫，相信冇人唔认识邱福龙呢三个字。究竟系乜嘢动力驱使佢参与港漫制作40年呢？系爱定系责任啊？ 啊，当然我系热爱漫画啦，如果唔系唔会挨到咁耐啦，系咪啊？而我相信要做得好先有人睇，但系其实推动我系我屋企人，即系如果冇屋企人，我相信我会退咗休。并且是讲嘅，我系为咗漫画牺牲啊，其实唔系。 如果你都想听更多嘅话，留意星期六下周四至六，寻常试认真做，由子龙负责嘅慢动作啊！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今日中秋节，我哋简单啲，我只系想祝呢个拍档身体健康，一家人开开心心。佢系边个？佢就系人哋嘅老公、人哋嘅仔、人哋嘅爸爸嘅曾志豪。 大家话，我都希望你就人月就唔好两团圆啦。你就人月咧就齐齐整整够啦，因为你已经够完噶啦。系，我哋改一改一个祝福，等只肉兔咧唔使继续咧肉落去啊吓。幻想下以下呢个情况，你老婆拎住你嗰张银行嘅月结单，佢喺度质问你：你个死佬，你又话戒咗赌嘅？然后你同你老婆好无奈咁样讲：老婆，我边有戒赌啫？我根本就唔赌钱嘅，你唔赌钱，咁点解啊？因为啲钱全部过晒落马会度啊！你睇我唔识睇嗰个月结单嗰张账户簿啊！你睇我唔识睇嗰啲 statement 啊！你睇下，老婆，你俾我望真啲。咦，系、哦，你眼见自己嘅银行户口里边不停啲钱咧，就变咗去 Hong Kong Jockey、Hong Kong Jockey、Hong Kong Jockey。究竟呢一个系乜嘢嘅存款转弯咧？点解全部啲钱会转咗过去里边嘅咧？你百思不得其解，你老婆认定系你系咁赌钱，赌晒啲钱落马会嗰度，但你自己明明一蚊都冇赌过嘅，因为你知道你赌亲都输，咁点解会发生呢件事呢？你有冇谂过 系银行出事咧，系真系有呢、這个渣打银行咧，叫做琴日咧，佢嗰个网上系统咧出咗事啊！因为咧佢话未经客户批准，就用自动转账嘅方式，将客户同埋马会投注户口捆绑埋一齐，重复扣数转去马会嘅账户。咁啊，佢话咧有读者咧，即系形容啊好夸张啊！佢由凌晨去到清早咧。系无奈睇住个银行户口咧，不停俾人过数，不停俾人过数咧，每次过少少一千啊、五百啊、五百啊，但系 keep 住。你谂下嗰个打击系几咁紧要啊？咁然后咧，有啲夸张到咧，俾多俾人转咗几多咧？转走咗数十万元啊，系数十万元啊！佢话搞到咧，有部分嘅存户咧系要做啲咩动作咧？佢系要即刻走落街。然后咧揿晒啲钱出嚟，保住副身家。佢话大佬，我唔用呢个方法嘅话咧，啲钱就系咁倒，系咁倒，唔知点算噶嘛。咁原来咧，佢话呢一个系一个即系赚钱嘅事件咧。原来佢话咧就系系统故障咯。咁其实我都识讲咧，一定系系统故障啦，系咪先？佢话咧唔使惊，唔使惊啊，因为银行咧已经话咧。技术问题令到小部分客户受影响，佢话已经将咧唔扣嘅款项咧就俾翻客户噶啦吓，咁但系咧就暂时咧银行佢就冇公布咧牵涉嘅人数同埋金额咧究竟有几多噶，咁啊有好多读者就即系爆料啦，俾唔同嘅即系传媒啦，咁啊扣到几多钱咧？有啲就话咧扣到咧系渣打佢个户口啊已经冇足够结余咧，先至停止扣钱，但系最大件事系咩咧？各位？佢话最大件事咧就系佢嘅马会投注户口咧就冇显示入账记录，就连结存咧都冇相应增加。你话呢个系咪最恐怖啊？嗱，因为如果咧头有啲人咧就会话啦，如果你本身有一个马会户口，咁最多左袋落右袋，你有十万由渣打变咗个马会咁啊算咯。咁你喺马会度，你咪自己将啲钱提翻出嚟咯。但最惨嘅系啲钱唔见咗啊嘛，存就存咗喺马会度，但系你喺嗰个账户度冇入个账。好啦。你话究竟呢个系咩预兆呢？我其实已经见到啦，各位，呢、這个咪就系最新嘅戒赌宣传广告咯。佢真系名副其实话俾你听，你望住自己银行嘅存款，嗰啲钱全部泵咗落去一个投注户口啦，好明显系咪先？马会个户口度，你以为转咗落去，其实你系赌钱落去。你估你次次去出马会啲钱，真系有得翻转头咩？有几多铺咗草皮啊？今次佢话俾你听，草皮都冇得你铺啊！喂。我觉得呢个真系警世，你如果望住呢一件事咧，真系可以当行为艺术咁样睇。平时你唔觉噶，啲钱输下输下咧，你可能会觉得，诶呢啲唔系输咧，我投资嚟嘅啫。嗱，佢今次系话俾你听，入就立咗户口度，但系你实际上啲钱系唔见咗，痕迹渺无，全部都唔知啲钱去晒边度。你话你系咪开始惊咧？如果你有担心过，你甚至乎要落去提款嚟保身家嘅话。咁你就知道赌钱落海嘅祸害究竟有几大呢？所以呢一单新闻我讲就讲完㗎喇，亦都可以顺便送俾我哋下一家要接 Q 嘅呢一位主持，佢就係黄耀祖啦。嗱，你如果啲银行户口会转落马会嘅话，不如咁啊，转落我同阿田个户口度啊，起码我哋条数分分明明清清楚楚俾翻你睇嘅，不过可能佢话：，嘿，我转完落去之后，我有钱有回笼嘅咧，交俾你啦，黄耀祖。 对于我嚟讲咧，马会嘅户口咧系一个投资户口嚟嘅。好彩咧，你头先我觉得新闻我梗有睇啦，好敏感啊，同埋最大件事系乜嘢咧？ 你有嗰个捆绑户口啊？ 咩叫捆绑户口？ 即系佢话佢 唔系，即系总之你可以自己联系咗，就系、是、你将你自己，譬如我银行嗰个户口，我可以直接咧就通过网上面就过钱咗。 哦，恭喜发财啦！ 但系嗰件事你知唔知系咩啊？ 咩事啊？你次次都 有得赚。我户口太多钱啦、哎，我根本自己有几多钱我都唔知道。哎呀，讲完都觉得自己好威啊！头先嗰啲梗系讲笑啦，唉咁啊！如果有呢啲咁样嘅手续啊，网上面同埋牵涉到自己嘅金钱咧，有啲咁样嘅哇情况出现，其实都系几惊噶。但我会话更加惨嘅咧，就系我而家要讲嘅呢一单新闻啊，因为咧喺河南市啊就发生咗一件咁样嘅事。其实我自己开头我要 double 再 double 再 double check， 究竟呢单系咪一单真嘅新闻？我发现咧喺唔同嘅报章都有报道，我先至够胆讲，因为个标题系话有几万只嘅宠物。 被發現因為運輸車滯留而長期困在呢個速遞箱入邊度，係啊，速遞箱入邊度，佢哋缺氧同埋斷水斷糧而大量死亡，講緊係有幾萬隻嘅寵物。点解会发生啲咁嘅事嘅咧？咁样，其实上个星期咧已经见到咧网上面有一啲嘅片段啊，就出咗嚟噶啦，就话咧有好多咧就系准备咧发送去呢个安徽市嘅呢啲嘅宠物啦，大约咧有。我哋近乎呢个即系中秋节啊，有啲人真系攞嚟送礼，就有三至到四万只嘅兔仔啦，几千只嘅猫同埋狗，佢哋咧就因为运输问题咧就滞留咯。但系嗰排咧就一直落大雨啦，昼夜温差亦都好大，所以咧嗰啲宠物咧就真系啊被困咗喺个速递箱入边度，冇嘢食，冇嘢饮，所以咧就算冇死嘅话咧，个身体都已经变得好差啦咁样。其实睇到呢度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有冇搞错咧？即系首先，我都唔知由边度讲起，佢错嗰个点喺边啊？网购动物，生命嚟嘅咩？生命可以喺网上面度购买嘅咩？即系就算你话喺宠物店，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咧都几反对呢个做法啦，系咪？就你再谂咯，你买咗嘅话，就算你以为你系几爱嗰只动物啦，你要嗰只动物受几多惊吓，受几多苦啊？困喺个箱里面冇嘢食，冇水饮，你真系一个纸皮箱嚟噶，你唔好以为佢系嗰个哇咩豪华头等舱啊，唔系啊，因为嗰只动物可能你系用几蚊人民币买翻嚟嘅，就嗰啲仓鼠啊之类嗰啲咁样咧，所以佢哋咧喺一个非常恶劣嘅环境底下，成为咗一个产品而被售卖，但系中间成件事系冇人性喺入边度嘅。咁所以我会话，如果你系选择一个中意动物嘅人，你选择佢哋成为你屋企嘅一份子，成为一只宠物嘅话，第一样嘢最直接嘅方法，你唔可以支持呢一类型嘅网购咯，甚至乎我会话，其实内地政府有阵时你都见到佢哋对好多情况咧都好严厉噶，即系乜嘢剧又唔拍得啊？同性恋最终要变友情嘅，系啦，爱情剧咧唔可以太甜蜜，即系呢啲佢哋都讲得出嘅话，咁其实呢一方面佢哋系咪应该要更加大力去打击一下？对佢哋嚟讲可能系冇犯法啦，因为佢哋背脊向天可以食噶嘛，系咪？但系呢一件事，即系作为香港嘅朋友，我真系会睇到嘅时候，我觉得好接受唔到啊！因为当时后屘咧，有好多即系爱护动物嘅人士咧，听到呢个信息咧，去到嘅时候，佢哋嘅形容系话，周围咧你会见到有好多嘅纸皮箱，但系都系有一啲尸体嘅味道。我谂呢一样嘢就系冇人想见到噶。但如果我哋想呢样嘢真系唔发生嘅话，行动上面唔好支持佢哋，而且你见到嘅话，真系投诉佢哋啊！俾个负评佢哋啊！因为佢哋做紧嘅嘢系喺度杀死紧唔同嘅生命啊！风头火势，我呢位拍档咧，佢就一定唔会咁样对待所有嘅宠物嘅。系啊，佢屋企有养宠物噶，佢平时咧就唔系咁叫佢嘅。阿华咪佢嘅宠物咯，过嚟过嚟过嚟，俾手俾手俾手，俾家用俾家用俾家用，佢系桂花田。 哎呀，每个人屋企都有一个宠爱嘅嘢嘅，咁又阿华又咪一个宠物，佢宠爱我啫，你唔抵啫咩？ 唔系你都系，唔系，你都系阿华心目中嘅宠物。是宠物， 我 音要读啱啲，系宠物。 你今朝翻得嚟迟啊！你知唔知今朝同我讲咩啊？ 咩事啊？阿华琴晚同佢 系啊，佢准备今晚十二点同阿华做个特别嘅仪式啊！ 哦， 佢讲得好仔细噶，喺嗰一刻。我真系好挂住你啊，曾志豪。 佢讲得好仔细嚟话你听啊！ 系啊。 剧低真系剧低，做戏做得几好。OK， 唔错。好，但系我都要讲翻我风头火势。每年嘅中秋啊，都要温馨提示一次。哎呀，臭味啲都要讲下啦。哎呀，唔好煲蜡。点蜡烛嘅都要咧，点喺一啲铁罐嗰度。玩完之后咧，就等啲蜡咧冻咗先至好掉落垃圾桶度。另外咧就系、是、咧都要讲咗好多年啦，少玩嗰啲荧光棒啊。一来唔环保啦。二 以来咧，好多咧质素都好有问题嘅，容易漏啦，同埋容易断啦，有啲又唔光啦，咁样系咪啊？买咗翻嚟啊，咁玩唔到，唔好意思噶嘛，系咪？咁啊，亦都唔好咧，将一啲荧光棒咧挂喺嗰啲树度啊，因为会损害呢个树木啦，同埋污染环境嘅。另外，孔明灯更加唔可以放孔明灯啊！之前咧都有新闻报道啦，因为咧有人咧放咗孔明灯咧，引致人哋咧火烧民居啊！嗱，千祈唔好害人啦，系咪？啊，仲有就系咧，根据呢个游乐场规矩，所有人咧系唔可以咧喺呢个游乐场场地咧啊，游乐场地嘅范围嗰度煲立啦，破坏花草树木啦，放风筝啦，模型飞机啦，气球啦，氢气球都唔可以嘅。点解咁沉气啊？啊，系啊。因为有好多人都会唔记得咗啦，又或者咧会认为过时过节唔怕啦咁，诶千祈唔好咁谂，因为康文署嘅发言人就话啦，今日10月1号同埋咧10月2号嘅辖下各场地咧会增加人手去巡逻嘅，咁啊如果犯咗以上头先嗰个规例咧，最高罚款系2000元同埋监禁，即系如果定咗罪就会监禁14日啦吓，而乱抛垃圾嘅朋友啦吓，定额罚款系1500元嘅，咁可唔可以去沙滩上月同埋去烧烤场烧嘢食噶 ？Sorry， 系曾志豪个口吻 ，sorry。康文署就话咧，哎呀，未得住，因为沙滩同埋烧烤场仍然关闭嘅。喺度真系希望大家可以喺呢个中秋国庆假期啊，大家都开开心心啊，唔好俾人罚啦，记住。Love is so wonderful, oh incredible, maybe it is here.I never knew it was obsessional 原是美满原是那个令人甜蜜笑脸原是翩翩起舞转的圈圈转出一圈圈眷恋原是欠缺原是那个令人难受再见最怕最爱已经不会再见欢欣都只靠到你谁等See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中秋节快乐，细眼仔， 中秋节快乐， 肥妹仔， 收音剧同埋细眼仔， 肥妹仔同埋收音剧，同埋我哋冚唪唥同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佢哋今日唔使翻学啊， 系啊，唔使翻啊，系啊， 中秋节快乐，请你食月饼。 好啊， 咁不如我想唔讲我准备嗰啲啦，我觉得你头先睇嗰单新闻都好有教育意味啊。 咁我哋星期点啊？ 我哋今日系中秋节啊嘛，我哋星期四咧就讲动物，所以我决定同大家介绍白兔仔。 哦，白兔仔好啊，好啊，好啊。 白兔仔咧，我哋知道原来咧都有好多唔同资料嘅。如果咧，首先咧，我哋一定要讲下咧，就系我哋白兔啦，同埋中秋节嘅关系啦。 白兔糖同埋中秋 唔系啊，白兔啊冇糖啊，肥妹仔。 中秋嘅关 系 啊， 系啊，因为就系嗰个中国嘅神话啦，就话呢个月兔喺月球上面度捣乱噶嘛，嫦娥奔月之后咧，佢就一直咧喺月球上面度陪住佢啦，所以咧就叫佢做兔二爷啊，系咪咁啊？ 哦，兔二爷系啊， 系啊，就叫兔二爷。呢个咧就系其中一啲咧关于咧兔仔嘅传说，但其实咧除咗东方之外咧有兔仔的传说，西方呢一样都有的、哦、例如呢你们记不记得有另外一个我们都有得放假的节日呢， 复活节， 没错，我们会有复活兔的嘛。西方人呢有时候就会用兔仔呢作为一个象征的意义，有复活的意思，所以呢、哦、就是有复活节啦。但是呢其实在外国里面最出名的那只兔仔呢，很多人都说是诶，都唔系最出名啊！ 系奔尼兔都唔出名啊！ 系花花公子嗰只兔仔啊！ 系、哦、啊，花花、 啊、 公子他的情人多多多。 点解你哋识嘅？系咪男仔？ 你啲常识嚟 嘅 啫，肥、 啊、 妹仔你大个字就知噶啦。 常识系常常都要识 啦、 啊啊啊。 但系如果呢啲咧，除咗咁多象征意义之外，有一样嘢啊，兔仔系好犀利噶， 系 佢犀利过人添啊！ 佢又咩？ 因为佢红眼睛， 系啊，红眼仔系 咪啊？我哋咧冇红眼仔， 同佢嘅感官都有关系嘅。 佢闻到， 唔系眼睛， 佢正佢鼻闻到， 唔系闻 啊！佢只脚好大只。 我几时有听过人哋用兔脚嚟形容噶？我哋真系听象腿嘅啫嘛！你妈妈俾人讲唔笑啦。 我真系连啤酒一声我都啤唔到出嚟啊！头先 啤一声，啤一声，工作有余，啤啤啤啤。 我真想配合你啫嘛，细 兔毛，兔毛， 兔毛都唔系，系佢嘅味蕾啊！ 哦，味蕾啊！ 所以咧， 佢条脷啊， 佢系食家嚟噶，因为咧话咧，原来兔仔咧 食萝卜噶啫。 诶，嗱，呢个就系吊诡嘅地方啦，因为咧原来兔仔咧系有17000个味蕾噶， 哦， 比人类仲要多1000个啊！ 哦，即系我哋有16000个、啊， 大约啦，哦、即系佢系嘅味蕾比人类都仲要多，所以兔仔咧就有一样嘢好叻啦，佢系可以好准确咁样记得咧食物嘅味道再拣嚟食，但系。点解佢净系食红萝卜咧？ 因为 我就唔知啦，系啦， 唔系啦，佢 有 一 日买 7000个，佢只系拣唔食唔同味道嘅萝卜。 会唔会因为红萝卜咧有丰富嘅嗰啲咩胡萝卜素嗰啲 friend 咧啱佢食啊？ 可能呢个真系好健康、好有益咧。可能我哋都要学兔仔咁样食多啲红萝卜啦。 好啦， 系啊，真系唔揾资料都唔知咧，原来佢哋嗰个咧系会有咁好嘅记性，但系个记性咧就系记住食物嘅。嘅味道嚟嘅、哦，另外咧，佢哋咧会用嚟探测咧周围嘅环境同埋物体啦，咁样咧就唔会影响到佢个平衡嘅感觉噶啦。我觉得呢个都几好笑嘅。 啊，佢有冇箍牙嘅？因为佢咁样噶喎、 啊。佢唔使啦，爆牙好可爱、 啊。系咪啊？ 另外咧，佢咧个下爬咧。 又會有特別嘅用途。呢一樣嘢咧，係我哋人類係一定唔會做嘅。 佢個下巴好似唔好似我哋咁樣嘅喎，佢即係冇乜型嘅，係咪？ 我就知道兔仔好容易肚屙咯。 哦，嗱，呢個我就我就唔知 啦。兔仔腸胃好差㗎，係 啊， 所以有啲人咧，佢話你中意食蘿蔔咧，其實都唔可以俾新鮮蘿蔔㗎，好、 哦、 多水分，食蘿蔔乾就得啦。 係啦，我話佢哋嗰個下巴會做啲乜嘢咧？佢哋個下巴咧就會攞嚟咧抹自己個身體啊。令到佢哋个身体咧，咁都会有佢哋嘅分泌，会有佢哋嘅味道噶嘛。跟住佢就会用个下巴咧舐，即系好似真系舐咗，吸咗自己身体嘅味道之后咧，佢就会咧攞喺个地下度咧画一啲记号。 吸、哦、霸地盘啊，系咪啊？ 系啦，就系佢哋动物咧霸地盘啦，因为佢哋有自己身体嘅味道，即系话呢一个位置咧就系、 是、 我噶啦咁样、 哦。 所以我觉得呢个都好特别 啊，系啊，攞个下巴嚟。抡下抡下啫，呢、這个我地盘啊，我俾条萝卜你啦，食啊！ 哦好啊，兔仔都祝大家 中秋 节 快 乐。 收集工作，另外。共和党中国工作小组发表报告，检视中共喺意识形态、经济、供应链、国家安全、科技、经济与能源同埋整体竞争等六个领域带嚟嘅挑战。并列出超过400项建议，包括同台湾展开贸易协议谈判，同埋允许驻美代表处改以台湾命名等等。财经消息，东京证券交易所在开市前表示，由于技术故障，股市暂时停止交易。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 7.75， 日元 105.47，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29， 人民币 6.792， 英镑对美元 1.294， 欧元对美元 1.174。澳元兑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兑美元 0.663，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91.02 美元，卖出 1891.76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亦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畅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接近康湖居。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啦，喺元朗嘅锦田公路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直到下昼嘅四点，所有车辆都系禁止由锦田公路东行左转入去锦泰路北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道路改善工程，锦田公路嗰度系有封路措施噶，直到下昼嘅四点，所有车辆都系禁止由锦田公路东行左转入去锦泰路北行。咁另外喺东涌嘅文东路咧，因为有渠务工程，文东路至到怡东路交界嘅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受阻，经过亦都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无论你系司机定系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我是周末有情人的私分，中秋节最果汁，除了一家人吃饭之外，梗是一起整啲嘢玩啦。有冇试过用羊肚嚟做灯笼啊？有得食，有得玩，仲好好意头，寓意洋洋得意添。不如今年就试下啦。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暴力袭击不是电影先有。一旦遇上，谨记闪避求闪，找安全路线尽快离开，不要留低拍摄。 备。如果走唔到，就揾夜掩护或者匿埋入房。锁门，唔好用发声或者发光装置。求喺安全情况下报警求助。遇上暴力袭击，谨记闪避求。资讯由跨部门反恐专责组提供。 生命是一集华美的谱，爬满了沼泽。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 康熙才女张爱玲，华丽背后历尽沧桑。适逢佢诞生100周年，电视节目《午夜广场》今晚文学放得开，畅谈百年苍凉张爱玲。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哥，我要奔月啊！你陪我啦。 嫦娥，月宫咁高，你就咁飞上去，搭翻个棚好、啊。 我咁多年都系咁飞上去嘅，你而家嫌弃我？玉兔，你陪我。 吓，嫦娥姑娘，有翻条独立救生绳，好似安全啲、啊。 嫦娥，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星期四嘅中秋啊，丰收快活人咧，继续同你一齐咧迎接呢一个咧花好月圆之夜吓。咁啊，而家气温哇，但系大家利是嘅信号咧一浪接一浪啊，先讲一讲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68%。 系啊，数字好靓啊，2868啦吓。不过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好似啱啱呢阵子， 好耐冇见过， 好耐冇见过佢啦。 其实强烈季候风信号都好耐冇见啦。 冇错冇错， 系啊，早阵子刮一次嘅。 通常都系到秋天、冬天先至会刮咁样。 而家都系啦。 而家秋天嚟啦，因为中秋节都到啦吓。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嚟紧我要开嘅呢一个题，我觉得好，我自己。觉得玩自己嘅， 系啊， 我 都有啲白胶章买网购， 点解咁快就知嘅？ 一定系咯。 其实我想将呢啲嘢同大家分享，而我自己系做咗，唔系我做咗呢一个，佢而家由 level 1到 level 10，好似打大佬咁样嘅。 系系哦，系咪悭钱大法啊？ 系啦， 系我琴日都好想讲呢个噶啦。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有做到，咁即系 level， 你做到 level 10嘅话咧，就即系你好犀利啦。 系 啦，十个全能你都做到啦，咁样就最高分嘅，就代表你真系可以好悭钱啦。而我做嘅時候，嗱，豪姐你都 有 睇到啦，你去到邊一個位置停咗？ 我唔記得咗啊，總之去到差唔多第五、第六格到啦。 做咩？咁 其實我係好慳錢嘅人嚟嘅咋。系啊， 小弟因为去到第一格过咗 level 已经做唔到啦， 已经去唔到 level 2啦。 咦，咁我想第一次啊，我测试我系咪好悭钱？ 系啊系啊。 所以呢一个咧，我都觉得几好玩嘅，大家就试下，究竟啊，你哋系咪生活上面咧一啲 悭 钱嘅人？阿周慧敏，你系成功成为到悭妹嘅咁有 level 1，我做到嘅。出街食饭饮热饮，嗱唔饮冻饮，冻饮咧咪要加3蚊嘅，系咪？ 系啊， 系啦，咁所以话咁样嘅话咧，就已经悭咗钱啦。咁样 错错错，你应该要去搵一间冻饮系唔使加钱嘅地方去饮冻饮啊嘛。如果你想嘅话， 但系难啲啊嘛， 边度有噶？ 有啊有啊有啊， 边度有啊？ 诶、啊，乐富有啊，话你听，系、哎、真系有啊。 哦，但系我咁我 OK 啊，其实我本身都系饮热饮啊嘛， 我自己有咁样，我买水噶嘛， 系咯。 但系其实咧，我 level one 就过到一半嘅啫，佢话咧就唔会买嗰啲乜嘢珍珠奶茶啊、台式饮品啊嗰啲，因为嗰啲其实嘅饮品都 贵 贵噶嘛，系咪？ 咁你咁系乜嘢？你而家我就话，诶、哎，我悭到啊，咁系有一分啊， 定系？ 或者你過到 level one， 過到 level one， 但你有買台式飲品， 係啦、 啊， 其實即係我都係過到半關。 係啊，好在我都係好少買嘅。 你 疫情底下我就冇買咯，會唔會俾我過一關啦？ 可以，可以 話你哋啊。 你又成日咁注重健康，喺屋企整麵包又話咧要減肥啊，成日食咁，你飲珍珠奶茶。 係啊，呢個戒唔到嘅。但 係 我唔係，但我唔係經常性嘅，即係譬如而家戴咗口罩咁多個月，我都冇飲過。你唔會喺街度除咗個口罩插， 啜啜啜咁 啊，啜啜啜咁樣噶嘛。Whatever 啦，我自己 好啊， 慳錢大法 level two， 可以碌信用卡嘅話咧，你係一定會用碌卡呢個方法去俾錢嘅。 其實我唔明佢呢個慳咗咩錢啊？ 哇！點唔慳錢啊？ 你連呢個都唔明白，你真係答翻落去咧， 富翁。 唔 係 喎，你話翻你邊度慳咗錢啊？ 我等阿田嚟同你解説。 嗰啲积分储起上嚟，你知咩？二万五千分就可以换一张100蚊嘅额嘅超市礼券啊！ 我因为我冇换过啊嘛， 咁你咪傻咯， 我少换啊嘛， 教张， 你有换过咩？ 我梗系有啦， 你换定你隔篱嗰个换噶？ 呢啲我好信啊，早去换，佢有时婆拉送佢都会 系啦。但我想讲咧，我起码我拣咗嗰张信用卡咧，佢系有现金回赠嘅，即系如果你碌咗卡嘅话咧，你就直接有现金回赠。你去某一啲嘅铺头买嘢嘅话咧，跟住可能就会有2倍啊、5倍啊嗰啲咁样。我已经起码可以即刻用翻嗰啲钱，都算系赚到钱啦，系咪先？ 我虽然唔明白个原理咧，但我长期都系碌卡咁滞嘅，因为方便啊嘛，唔使攞散纸出嚟咧，系咪都 pay wave 噶啦？已经 揞钱啫你， 系啊，因为佢成日唔带钱啊嘛。其实问题系咧，你系冇将嗰啲分嚟转移落去去诶。 我会用嗰个 cash dollar 有阵时咯，仲要系个店员主动提我呢个先。 你可以扣啊， 系你会唔会想扣 cash dollar？ 系啊，都有嘅。 我想话我咧，即系累积咗多年咧，某一张信，即系我集中一张。 你个首期都系碌卡嗰度俾 嘅 啫嘛。 我想话俾你，我而家足以可以换起码8000蚊嘅现金超市现金券。 8000蚊啊！但系你都冇换到。 我冇，因为我谂住 过期 噶 咯。 我谂住换机票。 我机票又飞唔到。 而家飞唔到啫嘛，但系佢冇咧咪嗰啲叫做咩 deadline 咧？ 改咗政策啦。 我觉得唔使去啦，唔使问落去。阿天去咗 level 20 已经爆机 啊！佢已经衰累咗啦。我自己咧，我觉得我过唔到呢关，因为我唔系乜嘢都碌卡嘅，因为我 不嬲 都 搭巴士冇得碌啦。 我同 Heidi 一样啊嘛，我同 Heidi 一样带好多现金噶嘛。 哦，你好犀利啊！ 我都系俾现金。 你做咩带咁多现金做咩？ 系啊，我会碌卡咯，所以我得啊。 跟住我碌卡咧， 我去到 level 超噶。 又唔记得找卡数啊，跟住又要俾人哋罚钱，冇鬼用啊！所以哎呀。唔好讲嗰啲啦，好伤心我已经。 喂，我每句都要 check 噶，不如我帮下 你 啦。 你帮我啦，你做我会计啦， 收翻手续费咯，check 单手续费 啫。我 真 系咁话。 好 ，Level 3 系 最悭钱大法第三关，屋企剪头发。另外，你会买哑铃喺屋企度举，而唔系去健身室嘅，即系呢一类型嘅呢类型嘅。 前者做唔到。 即系喺屋企剪头发做唔到。 点解屋企剪头发即系我仔就得？ 系你帮佢，所以我过唔到 啦。点解唔得啫？ 你屋企系你发型师咪得咯？ 你系发型师太太，你梗系得啦。但系冇人疫情底下， 我帮我仔剪头发噶，帮我女剪头发噶， 我知系咯。 我有好多朋友咧系多咗，因为怕去出街啊 嘛。 发型屋咧又好似觉得有少少危险咁样。我系多咗朋友自己剪头发，或者咧阿爸帮个仔剪啊。但我讲紧个阿爸系70岁，个仔系40岁嗰啲嚟噶。 正啊呢啲， 即 系 佢哋咁 剪头真系 冇所谓啫。即系因为。男仔嘅会觉得你阿爸你真系剪衰咗嘅，我咪铲晒佢咯。OK 啊，即系佢哋真系咁样谂，系多铲 你啊，咁样真系。但我做唔到， 我做唔到， 但我会拣间平啲嘅咯。即系我唔会再拣咧，以前可能你话咧要好几百蚊嗰啲咧，咁你而家梗系拣啲街坊平啲噶啦。咁呢个都 OK 噶。 我可以继续啊。 哑铃嗰啲就得嘅。 Level 3我可以啊，我喺屋企开 YouTube 跳嗰啲大妈舞。 我过唔到，我都仲系2个礼拜自己 做。系啊，因为哑铃嗰啲咧，好耐冇去过做 gym 嗰啲咧，冇人陪我去啊嘛。 我咪仲衰，我不嬲都冇做 gym 啦，我买咗嗰啲哑铃翻屋企啊，谂住自己屋企举啦。 系嘛？ 买咗翻屋企又唔举，你话系咪嘥咗几多钱啊？ 你系咪因为拍嗰啲咩啊？拍啲 YouTube。跟住先喺度自己跳两下啫嘛，嗰阵子你记得啦， 小确幸嗰阵时。 唔系啊，你同你隔篱一个咪一齐喺度做 sit up 啊，喺屋企玩瑜伽啊，摩尼公主一齐做。 我俾你睇啫嘛，我都冇摆上网嘅。系啊， 好啦好啦， 好悭钱大法 level four， 每阿阿田一定做到啊！每晚煮饭咧就包埋第二日嘅早餐或者午餐，翻到公司咧就饮公司嘅茶包，饮公司嘅咖啡，唔好成日出街食饭啦，因为出去食咧闲闲地啊都会贵啲噶嘛。呢个咧。就是 level 4和食嘢嘅習慣有關嘅，你做唔做到啲慳錢嘅嘢？ 如果我哋係喺即係公司翻工，即係繼續咧，我係會 即係朝九晚六咁樣嗰啲嘅。 係啦，我係會。 即係你就會夜晚煮多啲，就帶定做第二日嘅 lunch 啦。 咁而家咧，我就算咧做完嘢之後咧，我係會翻屋企叫姐姐煮個米粉俾我食啊，咁樣噶。我諗我一個禮拜喺街食兩次咁樣噶咋。 哦，我哋食好少嘅啫。 我係跟住翻屋企， 因為冇人揾佢食飯啊，好陰公其實。 咪有陣時蔡京問佢哋兩個去食飯嘅。 係啊，蔡京問都唔想。一走出门口见到他冇办法不问他啦，系啊， 仲佢好期待的眼光，佢闪晒眼 光。如果带饭，带饭咧，我同阿田个讲法都好似嘅。譬如如果我以前咧，我仲要礼拜四我留低喺度开会咧，咁我就真系会喺礼拜三嗰晚咧，成日食剩饭嘅屋企。咁我就话喂得啦，老婆你全部劈晒我饭盒度，我听日要带咯。但系而家唔使啊嘛，而家譬如你可能你我哋收咗工之后咧，已经离开呢个地方咁样咧，咁我个饭啊带唔到啦。 系啦，即系我哋而家系因为环境问题。 問題就做唔到呢件事。 係啦，偷茶包我經常都周圍去同事台面度攞㗎啦。 但你唔覺得嗰係偷？因為你嗰個係奉旨嚟嘅。 唔係，我有問人㗎，不過大部分個位置都冇人啫嘛。 我攞咗你個茶包。 咁我呢個成日做，成日做㗎啦，呢個已經係。 我呢啲都冇做，嗱，我會帶飯嘅有陣時，即係呢個我會做到，但係有陣時我嘅工作 帶一輪啫，就跟住冇做啦。 即係唔係個個地方都可以容許到有得叮飯咁啊？ 如果有嘅話，我哋都會選擇嘅。 同埋我平時出街食飯好少會揀$100樓下嘅平嘢嚟食咁啊！你知道我係豪食噶嘛？ 真 係 啊！哇！咁呢個我就經常都係$100樓下。 係啊！佢呢度係其中一點㗎，就算你出街食飯， 樓下食個晏晝。 樓下可以留到好下噶嘛？ 即係$100以下嘅意思啊！ 咁我咪再 set 低啲啊！ 你想点低？ 我而家话我$100楼下都未必做到咯，你仲叫我 set 低啲？ 我绝对得啊！ 我嗰个 level one 都要呕翻出嚟噶咯， 咁样。你睇你个人几奢侈。 系啊，我有一次咧食晏， 我成日觉得好辛苦做嘢，你即系俾个食晏，你奖励下自己，我系咁谂噶。 我都唔得啊！我有一次食晏咧，我去到尖沙咀嗰间商场度咧，我见到有日本嘢啊嘛，即系就学你话真系好想入去试一试食咧，跟住坐低。佢都有兩個 set 嘅咯，一個咧唔知$108，跟住隔離嗰個豪啲嘅咧有$156啊，跟住有啲魚生啊，有啲魚子嗰啲咧，哇、哦、掙扎咗好耐咧，都淨係嗌咗$108啫。 因為已經覺得係 係，我覺得好貴，因為 lunch 啫喎，真係係啊，好貴啊！ 做$100樓下，我 set $70樓下啫。 好啦， $70差唔多，我同你差唔多。 我哋去 level five 啦，我過咗 你 哋嘅。 你有餐你都唔食嘅，你食散裝嗰啲嘅，你 我唔要薯條啊嘛，大家佢可以轉粟米，我嗌翻餐啊可以。 level five 你一定。过到个豪仔，点解咧？30几度唔开冷气，开风扇， 系啊，得啊，得啊， 打开到门瞓，到瞓觉先至开。全屋最早起身嗰个咧，就即刻去熄冷气。 系啊系啊，我成日都做呢个动作。哇，我老婆闹到我飞起啦，成日都。 我而家都系，我都话噶啦，够屋企够三个人以上咧，我哋先开冷气。 你有规矩噶，你有。 我 有 规 矩。 天气唔过，即系个气温唔去到26度咧，即系最基本26度咧，我都唔会开冷气，即系唔会先至开冷气咧咁。 好，譬如咧一家四口啦，喺厅度食饭啦，咁跟住咧食完饭啦，咁我老婆可能趯佢两个细路去冲凉啊，食饭洗碗咩都好啦，跟住佢前脚一入咗去房嗰度咧，我就熄咗冷气啦，佢一出嚟佢话做乜冇咗冷气噶，我 你谂下个老婆同嗰两个。就叻冲完凉，佢晒啦，身水身汗咁样，你就熄冷气。 我话咁你哋都入房啦，入房瞓觉啦。佢话喂，咁我都可以听到坐阵先噶。跟住由于我冇开冷气，佢就入咗房咯。佢就避开咗。 但你就觉得成功啦，因为如果唔系你，哇，我要着外套。 系啊，我要着外套啊，好惨啊！ 即系你两个做到啦，我就做唔到嘅。我屋企冷气近乎常开嘅。 系 啊， 我唔系噶。总之屋企过三个人以上就开啦，同埋加埋个气温咧，过26度先开噶。 好。 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开风扇嘅， 阿天嚟 我都有买咗风扇嚟开啊。 整治过三关嘅下集，你已经过咗五关啦，去到 level five 系咪？ 我都系啊，我有啲过唔晒啫。 level six 好， 去茶餐厅咧，如果你叫肠仔一个例子嚟嘅，如果你叫咗肠仔猪扒饭，你会嗌。多饭然之后你会带走块扒，即系你嗰餐咧就净系食肠仔 做唔到，做唔到。 因为另外嗰个咧就已经足够令你开一餐，即系简单嚟讲，一餐擘开变两餐。 唔得唔得，我好大食噶，嗰餐我已经 KO 咗佢。 我都唔会咁做，我唔会谂到，我得丑样嘅，因为嗰件事，即系我尽量唔做丑样嘅事噶嘛，系咪先？ 我唔会咯，因为我真系食唔晒，你知道我都唔系食得多嘢。 你有冇谂过？ 我唔使多饭。 如果你话多饭嘅话，跟住我分开两餐食 啦，系啦。 啊！我係試過有，係我都有嘅有。 而且 唔係我，但係我每刻要叫人哋多飯， 扮自己高格調，我唔會咁做， 我唔係大食噶咁樣。 哎呀，我唔會嗌佢多飯，我會叫嗰個。 你嗌佢不多羹啫。 唔係啊，唔會嘅，只不過我會食一半，因為我真係食唔得咁多嘛，另一半咪留翻下一餐咯。 咁你就唔夠盡啦，因為阿祖頭先講個例子咧，佢刻意要嗌多飯，然後愛嚟裝下一碗 啊嘛。因為你俾一樣嘅價錢，夠你兩餐都食得飽。 但係呢個有啲貪啊，又好似唔係幾好。 唔驚啊！佢系合法俾你噶嘛？ 唔系，人哋愿意俾就 佢又愿意俾噶嘛？你又拎走噶嘛？ 咁你真可以嗌多份同少份噶嘛？而家 系啊，冇问题噶。 咁我就总我会嗌一碟，跟住一半就拎翻屋企，一半自己食咯。 我有试过咧，因为有个悭钱，佢呢度应该冇嘅，就系咧去到同事嗰度咧，佢哋清冲嗰啲即溶咖啊，唔系即溶咖啡，嗰啲滴漏咖啡啊，咁啊有个纸袋嗰只噶嘛，我点都黐住饮 second cup， 佢个包唔好抌。系啦，我嗰阵时成日都系嘅，因为阿心爷佢好中意饮佢哋嗰啲即冲咖啡，又唔系即冲，系滴流。佢话我 cheap 嘅饮即溶咖啡，跟住咧我见佢每次滴完嗰袋咧。 唔好打， 系冇错，佢成包泥仲好密噶嘛，跟住话喂喂，唔好抌啦，开佢问我你饮唔饮啊，我话饮啊，佢想攞个包身，我话唔使啦，喂，你包得啦， 系 跟住话咁都得啊， 但我觉得呢个系环保，即系仲有味噶嘛， 系啊，但系堆饮少少，但系堆饮咖啡嗰啲朋友嚟讲咧，佢会觉得喂唔可以噶啦，即系已经冇咗嗰阵味啊， 系啊系啊， 又唔同， 冇咗第一次啊， 冇咗第一次，所以佢唯有讲笑话，你当饮 second cup 咯，咁样系啊。 但是你 OK 接受咪得咯？ 系啦，因为我冇嗰、那个即系挑剔啫嘛。如果我味蕾再劲啲嘅话咧，就会嫌弃佢噶嘛。 佢嘅呢啲我最唔出，我都系觉得丑样咯。 咁我冇嘢。 但我就可以做，即系最近嘅就是我会打包咯，食唔晒嘅嘢，好愿意打包，唔好浪费咯。 系咯，仲有咧，仲有咧。 好，跟住到 level 七咯喎 ，seven， 你究竟系用番碱定系用？簡易去沖涼嘅，因為佢話用番簡沖涼嘅呢嚿番簡咧，用嘅時間咧 係 可以用耐啲嘅，咁樣你就可以慳到多啲錢，同埋番簡通常平過簡易啊嘛。 我之前有試過用番簡， 我係 both 都有嘅， 係啦，兩樣都有嘅。但我番簡咧，我失敗嘅地方係咩呢？去唔到水啊！我裝番簡個番簡架咧，長期咧濕手啦、積水啦，佢大部分時間溶咗喺水度啊。 哦，我知啊，即系你个兜唔系， 系啊， 个兜系唔穿窿 嘅。跟住咧， 你而家买个网啊嘛，咩买个兜嘅啫？而家 跟住我个仔咧又中意咧链喎。哦，佢每次见到咧，唔知佢脑里边谂乜嘅，见到个番茄咧， 渣 啦， 链 啊！ 呢个阿爸，你觉得佢脑里边谂乜嘢？请问 就系唔知点解咯。跟住你知唔知好惨啊？每次咧早排用番茄嘅时候咧，我老婆就会大叫，佢就话：你又链烂个番茄啦！个番茄惨遭分尸噶，即系我 叫个仔小心啲，唔好跌番。 冇冇人帮你执啊！真系，但番茄系悭啲嘅，真 系 悭好多， 系悭啲嘅。 但系你唔发觉而家啲番茄咧，好容易咧就已经溶啊！即系好似阿豪仔话斋，就算你唔系浸水，都好容易溶。 咁我就有个推介俾大家，因为咧其实都唔系我自己买嘅，有朋友送俾我。 哦， 咁你自己手打嗰啲番茄嘅，我觉得嗰啲嗰个质地几好。 嗰啲一嚿咪等于一支简易咁贵，又系唔悭钱。 Level X，KO 咗啊！俾人哋 Level 我冇出声， 系啦，佢争啲。 你会嗱呢一 我唔知几多钱， 争啲唔使翻工嘅真系。 嗱呢一题咧，我见到我就知道。阿钱是你啦， 我做唔做到噶？ 你做唔到， 我做唔到啊！ 搵工 系哇， 搵份喺屋企附近做，悭翻啲交通费。 你赢啊！ 你唔会冇啊？ 你赢啊！ 有啲人真系会咁谂噶，甚至乎佢话：喂，咁 lunch 唔知去边啊？哇，出街食饭咁贵， 系啊， 翻屋企食都仲得啊！咁 但呢样系可遇不可求啊嘛。 但有人会尝试咁咯。譬如你谂，我哋呢度都有三分一系咁啦。 譬如我哋有啲同事咧，佢都系拣我哋呢度附近啲屋苑住咧，几贵先得噶，大佬啊！ 但起码悭咗交通费啊！ 佢俾咗个钱先。 第二个区可能都系。俾緊個錢 咧，時間如金錢啊嘛，喺度附近住有 win-win situation。 阿豪仔好明白時間如金錢噶，所以佢咪永遠搞到最尾咁，最尾嗰一分鐘啊，先至入直播室咯，冇蝕到俾公司。 成日都慳錢啊 ！sorry。 好嗱 ，level 9啊，快啲nine 啊，我哋再快啲講啊。佢話電話咧就唔好上台用儲值卡，出街就唔上網，慳翻啲數據錢。 我成日都用公司嘅 WiFi 噶啦， 咁啊，大家都咁做啦。 系啊，你留翻我 level 听啦，最尾翻嚟讲啦。 一集话俾你知。 明知中东枪炮满天，这刻竟然尚有光彩感觉，凭新鲜的衣着自满。从小爸妈总爱护我们，如今温室只有更多，很想一同学会牺牲小我，凭这身的英勇自满。 周柏豪的金啊，我哋系咪可以悭到有嚿金翻嚟噶？ 咁啊，如果你做到第 level 10咧，最后一格咧，应该真系可以咧悭到啲钱嘅。 系 呢格本来咧就系最难做嘅，但我今年咧就大家都成功做咗啦。 啊，唔去旅行， 俾人康唔去旅行， 一年去少几次日本，咁咪可以买楼咯， 楼都买埋啦，演唱会又唔使睇。 系， 喂，其实真系中晒嘅，演唱会唔使睇。 今年我自己讲真，虽然使嘅钱少好多， 不过 赚嘅钱都少好多。 但系大前提系啦，大前提我哋即系好彩地诶，仲依然有工作。咁但系有啲朋友佢冇嘅时候，咁你即系唔好话莫讲话出行啦，你连收入都冇嘅时候，去咩鬼啫？ 同埋咧，好多时候咧系好矛盾嘅。我哋嘅悭钱咧就会令到人哋蚀咗钱嘅啦。譬如举例咧。你如果不停淨係喺 YouTube 度聽音樂，可能有啲人就話：，誒、咁我咪聽免費音樂咪得咯，我唔單攞話我係免費聽啫。咁但係另外嗰邊歌手咪話：，咁我咪冇錢賺咯。 所以我自己譬如呢啲，我盡量我都會係我係俾錢嗰啲串流平台，但係嗰個都係即係歌手都會有收入、啊， 有啲分成嘅。所以呢個世界係好矛盾嘅，究竟慳錢咧、其實係對邊個有幫助咧？佢永遠唔會有 win-win situation。 係啊，因為總有人蝕噶嘛。 你一慳錢就有另外一個蝕噶啦。 所以我決定好。 好咯， 我想救济万民， 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王耀祖精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1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8宗，累計確診病例5087宗。餐飲管理協會會長楊慧醒表示，今年中秋節酒樓訂位寥寥可數，訂座率只有去年大約兩成左右，形容是多年以來從未試過這麼慘淡。他說，去年中秋節受到社會事件影響，生意已經較前年差，但業界在中秋當日的生意額仍然有3億多至4億，預計今年全日的生意額只有大約1億，主要由於沒有內地自由行旅客來港消費，加上四人限聚令和政府修訂防疫規例，都令市民減少外出做節。楊慧醒認為，如果政府仍未能夠控制好疫情，盡快恢復經濟，業界失業率將高達雙位數，希望政府盡快放寬防疫措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國慶酒會致辭時表示，香港經歷自去年中修例風波的社會動盪，以及今年中落實執行國安法，各界應該清楚看到要推動香港發展，解決面對的挑戰，滿足市民對經濟民生的訴求，必須要穩定的環境，堅持一國兩制，堅持一國原則，維護國家主權，準確把握一國和兩制的關係。他指出，過去三個月香港社會回復平穩，國家安全在特區內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再依法享有基本權利和自由。無論部分持雙重標準的外國政府對執行香港國安法的機關提出幾多無理指控，甚至對維護國家安全的特區官員粗暴實施所謂制裁，他和相關官員都會依然無畏無懼，以堅定信心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东京证券交易所表示，由于技术故障，股市全日暂停交易，是2018年10月以来再次因为系统问题而停市。金融厅正调查事件。交易所说，目前正在加紧复修，仍然未知道系统几时可以恢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交通亦都系暂时畅顺。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呢，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康湖居。 跟住睇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喺观塘嘅安达臣道咧，因为有工程，现时介乎安达臣道配水库至到灵实恩光学校嘅一段安达臣道，以及系宝林路东行近安达臣道交界嘅左线啦，都系需要临时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为咗配合东九龙文化中心嘅建造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陶街嘅一段慢线，以及系福陶街去观塘道嘅一段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咁另外为咗配合星期二式啦，现时湾仔嘅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去北角方向仍然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晶花园落斜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二十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学界超声道主持 陈明慧、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协恩中文辩论队队长孙乐恩。今年读近中五，我由小学五年级开始接触辩论，但来到中学才正式打辩论的。而最近很开心获得第35届全港校际辩论比赛冠军。今日希望透过学界超声道令大家可以认识我和辩论。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十一点半之后嘅风速快活人啦吓，继续有好多警告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啦，强烈季候风信号继续吹。 系啊，听下节目风速快活人啊，嗱，而家大陆咧就真系啦，呢一阵子咧，我谂今年咧嗰个年度字应该系讲啊，识食啊吓， 系 咪？咁 识饮识食， 系啦，咁即系过往咧都睇到咧，即系自从一讲完之后咧，哇，嗰啲识食行动咧，就真系好多各省各市咧都有唔同啦吓，我哋都分享过啊。呢阵子呢一间小学啊，佢哋都话，系我哋真系要响应下，真系要识食啊，因为咧真系未来都担心嗰啲蝗虫搞唔掂，跟住就收成唔好嘅时候冇粮食，咁点算？系咪？大家真系咁样继续咁奢侈落去？有一间小学，佢就希望咧就有一个计划，一个行动，咁啊希望啲小朋友做嘅，同埋希望教懂佢哋嘅，即系教导教好佢哋嘅。咁你觉得佢哋要希望佢哋喺即系由上个月九月十一号开始？ 笑咩啊？ 冇，我见佢每一次咧个题一发出去都好大嘅。你估佢哋教佢咩啊？咁样，即系你几多几劲先得噶？有个小学就进行一个教育 嘅啦， 大你一百万，你估我哋教佢咩啊？ 系啊， 你嚟先啦，嗰啲冇范围，唔知点估啊！真系 我走啦，而家 有啦吓， 九月十一号开始，连续21日， 系 要佢哋喺屋企。 哦，系 做啲乜嘢咧？ 屋企系做啲咩咧？ 哦，咁啊容易啲估啦。 喺屋企做啲 都系你估先啦， 避免蝗虫。 哦，唔好喺屋企 食 食喺屋企练先，吸风饮露辟谷。尽量减少自己食啦，咁可以食少啲咯。 我估唔准食饭，要食粥。 唔准食饭，要食粥。 系咪用少咗米噶？ 哦， 因为你讲蝗虫啊嘛， 唔系我咁讲啫，因为即系 嗱，我又俾佢逼咗啦。 你又唔使更加加入去， 即系同食食同识食有关噶嘛？ 识食嘅要系啦，要识食嘅。 要廿一日， 我想问翻我 都要都要食干啊，唔系诶食干净晒啲嘢。 哦。 要廿一日喺屋企都食干净晒，食干净晒啲嘢，然后仲要 净 晒啲嘢，然后仲要影翻呢一张咧光盘相 ，keep 住廿一日。咁佢就希望你由呢屋企训练咧，你就系日日清，日日清咁样咯。 曾志豪，你可以做呢间学校嘅校长啦！ 好嘢，终于人睇到我个教学方面嘅才能啦，真系。 系咁啫。 哦 ，OK 啊，真系 ，OK 啊。 佢真系咧，呢个叫喺边度啊？江西市江西咧南昌市一间小学。 系。 又真系又要咧，为咗呢、這个识食啦，要教呢个小学教呢个小学同学从小教育噶嘛，所有嘢都系咪？唉，咁跟住咧，佢话一定啊，即系硬性规定。佢哋咧小学同学个个都要翻屋企，每日都要翻屋企，由上个月九月十一号开始，连续21日都要喺屋企食饭。 哦， 食完饭仲要真系学阿豪姐话斋，食清晒你台上面食嘢。 系系系， 点证明啊？ 影相啦，一定系呢个啦。 打卡话俾你听，我而家喺屋企真系食晒啦，耶！ 好好啊呢个， 跟住就上咗学校。 我食饭，我剥啲饭落个本之前影咗相先交咗功课咯，哇几干净。 唔系，跟住佢就话你如果自欺欺人嘅话咧，老师都帮唔到你噶啦。 成件事有冇啲自欺欺人咧？讲真， 唔系，如果佢可以成功嘅话咧，即系培养个习惯啊嘛。 系， 每一日都要食得晒，喂，好难噶，我想话。 咁不 对 小 学生嚟讲啊，小朋友嚟讲咧，哇，日日我要我个仔可以做到光盘行动咧，真系难过好打星球大战咁样噶。 你觉得家长有啲咩反应？你觉得啊，学咁做真系好啦，令到我仔咧真系教育到佢，可以每一次餐 都 食晒嘢。 其实 都 几正面咯、啊，我觉得其实嗰样嘢家长应该支持啊，唔系即系 难咯、啊。不过我知道， 难嘅，但系有阵时咁可能个家长咪慢慢。不少啲飯咯，嗱咁一定食得曬啦。嗱、 啊、 你又唔使煩，我又你又加咗功課， 我肚餓喎咁樣， 係咪？ 嗱，其實咧，即係佢除咗話要影相拍一啲嘢嘅，仲有影相之餘咧， 即係成個過程要拍低 佢。咁又唔係嘅， 佢要講心聲，會唔會係啊？ 唔係啊，佢哋有 party room 度食。 佢哋有首歌叫做《用餐禮儀歌》，咁 唱 噶，咁佢有冇帮你唱？ 哎呀，我仲谂住打下字 去咯，表演添。咁咧，佢就话啦：，当你食完嗰、那个食完饭之后咧，嗰、那个叫光盘啦，佢哋叫做食菜之后咧，咁麻烦家长你帮个小朋友咧影张相，跟住拍埋 video 咧，等佢唱埋呢个《用餐禮儀歌》咧，就大功告成啦。每一日都要常在喺个班房里面咧，只群组里面咧，就俾老师检查。 哦， 哇！ 咁都唔係好大工序啊，拍條片可能而家平時你食飯都拍咗條片㗎啦，咁係要 up 一 upload 咁樣咋嘛，咁都唔算太複雜係咪，但係家長喊咁係咪， 但係你反唔即係有，我唔知有冇家長贊成啦， 相對於要做嗰啲勞作啊嗰啲呢，你 都有好多歌啊，用餐禮儀歌啊，我會好好吃飯啊。 系 啊， 唔系即系佢个歌名嘅、歌名嘅。 你俾咗歌名，我以为你有歌词，我就谂住帮你嚟个数白榄添。 系啊， 但系会唔会好似我哋今个礼拜职安嗰个数白榄咁样，系唔押韵啊？ 系啊，哇，你讲埋出嚟，咁咧， 大家都听到噶。 我啲家长话， 讲得嘅咩？ 啲家长话，喂，你咁样咧？系，我小朋友即系好似真系会食晒嗰啲嘢，但系你咁样好太公式化咧，就变咗好似咧，哇，连食餐饭、你都要我好公式化，话快啲食完饭咧，跟住我去拍片就拍片之后咧就耶，跟住唱歌啦，咁又哎呀好啦，歌中啦，我哋珍惜食物啦咁。 我反而唔系咁谂喎，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其实教小朋友食饭咧呢个过程咧系一个几大嘅学习嚟嘅，即系坐唔坐得定啦、我哋中国人咧，即系我哋食饭又有礼仪啦，你要叫人食饭啦，唔好飞象。过河啊，各样嘢 又唔可以喺度讲嘢，食不言寝。 系啦，你食晒嗰碗饭嘅话咧，咁啊， 大家一起开心吃饭，餐桌礼仪我最棒，即、 這、 系、 個、 我最我最 好， 系啦， 系啦。 哦，你在做什么 ？No no no， 水里有食物不说话。No no， 好， 咪先都系 no 个 no 啊 ？No 啊，因为嘴里有食物不说话咯。 系 啦，大家一起开心吃饭，餐桌礼仪我最棒。哇，即系原来佢就 系 不停咁样咧，中间哦哦，你在做什么 ？Hey no no no， 吃饭不敲打餐具。 no， 即 係 可以打差佢啫，可以哼哼哼，即係我意思話教佢餐就禮儀嘅呢個係。 喂，佢呢個中間係。叫做错落有致喎，即係不停呢有个主旋律，餐桌礼仪我最白，咩系饭我最香，跟住就然就 no, no, no, no, 就讲一样唔准做嘅嘢。 就唔可以轻轻。 哇呢、 這个 呢、 這 个其实个结构好完整喎。 你 系 咪諗住听日模仿下喺呢一个 点唱 嘅 时 候。话点你头先都读得咁话字字哼唱有实其实有 melody 㗎、啊、你哋听唔到你嘅事啫。 我 就唱咗出嚟㗎啦。 我觉得啲歌手应该作返咗歌啦。 系啊， 错错 真系啊。 但家长觉得呢佢话咧，即系咁样太过公式化，即系咁样太过即系佢叫做咧面子工程啊， 即 系咩叫系做 为做而做嘅， 系啦，为做而做，为交代而交代。咁因为即系佢搞到之后咧，可能啲 啊第二啲佢又唔当系面子工程， 啲政府 系咯， 啲政府可能觉得 嗰啲嘢又唔当，真系 咪啲用家长心声啫？家长心声，咁佢就会觉得啊，咁即系你为咗要交功课，话诶你有冇做到呢啲识食教育，好好教育孩子，咁啊可能就学校我有啊。哇！个个食完之后仲会背诵呢个歌啊！ 哇喂，我有第二首歌啦，已经吃饭用餐讲礼貌，女士长辈先做好，因为佢用普通话就 吓 人噶啦，系啦，跟住然后就嘴着食物不说话，声音静悄悄，夹菜不挑不翻搅。 哦， 饭碗不乱敲，全部都系讲呢个餐桌礼仪要记录，要记录。 但我中意，因为 系教育嚟嘅。 譬如好似 阿 熊仔咁样啦，你教你啲小朋友食饭有阵时其实都呕血噶嘛， 直情啊，每日都捐血啊。 但如果有阵时老师叫你去咁做嘅时候咧，佢哋反而会听嘅，即系话老师话嘅，其他同学仔都做到啊。可能嗰样嘢咧 系 会帮到手，慢慢养成咗佢即系饮食一个良好嘅习惯。 唔係，我明白嘅，即係呢個係要教育嘅，即係有時啲餐桌禮儀係需要，但係佢咁樣堅持要做嗰咁樣每 日啫都 係 嘛？ 啊係嘅，你可以咁講，但係你唔知嚟緊嘅日子會唔會係咁。 我哋不如試下，我哋堅持21日咧都唱呢啲餐桌禮儀歌咧，睇我哋以後會唔會幫到好多小朋友啊？ 好 啊， 好 啊，好啊， 一齊去 餐桌禮儀講禮貌咩和最棒， 聽日做啊！ 凌晨应该去草原流浪，为何天天都即将共同时对望，灵魂不可以翻墙游荡，原是了只得走吧，游了情去松绑，狼是我应该荒野和人类对抗，听到心底枯竭了，齐来除下五六寸罩，跟我叫嚣，喝杯香槟先再叫。天生孤孤如狼，孤军都可凄美地过。即使不想离群，始终不甘失去自我。拒绝吻和，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死守的一日未破，干一杯祝我独行。如初遗忘假装那一条人吧，麻烦将工作感情如原野放下，还原真身那一条狼吧，分手三千次，仍然怕孤寡。来暂借酒精，将空棚完全活性化。 想跟我叫，谁也是夜生就来叫嚣，给世界指要，跟他单挑，天生孤高如狼孤军都可挤美丽过，多想因他善良都不舍得抑压自我，爱有奈何，青春香槟拿来狠狠饮干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甜蜜最好抛低我，天生孤高如龙不安于失先知着我，荣辱最好抛低我，天生孤高如龙寂寞就寂寞不认错，人类最好抛低我，天生孤高如狼不肯归边先知着我，今天起不用道歉，今天起不要不可，今天起不用埋笑，今天起不要扮傻，其实要走不止我。 二台通识六十秒，平等机会委员会其中一项特定职能就是根据性别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去处理相关投诉。如你认为自己在法例涵盖的范畴下受到歧视、骚扰或者重伤，可以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投诉。在接获市民的书面投诉后，评机会将会审视投诉是不是属于评机会的执法权限之内。当个案被确立为投诉后，评机会将会展开调查。在调查投诉个案的过程中，会尽力帮助投诉人和答辩人进行调停，以达至和解。调停的作用是让有关人士在共同基础下找出令各方均满意的方法解决争端，使他们不再受争执所困扰。然而若个案未能够和解，投诉人可以考虑向评机会申请其他协助，包括法律协助。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嗱，我哋知道咧，嗰啲叫做量度嘅數字咧，有好多款嘅，譬如話嗰啲咩 Big Mac 指數啊，嗰陣時咪話啊，如果嗰個地方嘅漢堡包、巨無霸嘅數金錢越貴，就代表嗰個地方嘅城市嘅消費物價指數就會越高啦，咁樣。又或者之前有人就用咧，譬如話咩口唇膏啊，或者係迷你裙指數咧，咪話哦，嗰期啲女士迷你裙越短咧，就話經濟復甦啦。就成日都有呢啲， 因為所以要 show 啦，就 係啦，有啲咁樣比較你話科唔科學嘅有趣經濟數字啦，咁樣。 OK， 好啦，咁而家有一個新嘅數字係咁樣嘅，電視劇同用水量嘅關係。 哦，我見到呢一個嘅報告。 係啦，電視劇同用水量嘅關係。 問下天先㗎。 係啦， 用水量係咪即係落雨啊？ 用水喎、啊， 用水 喎、啊， 咩叫用水、啊？ 即系你开水喉啊， 咪系用咗水咯， 咪咯，电视剧同用水嘅多少有咩关系？点样去量度？ 哦，用水量啊，电视劇 我本来谂住用你嘅方法嚟问你噶啦，吓、啊、你估下啦，用水 啲咩啫？啊，我谂唔到嗰个方向添。 嗱，我 即系电视剧，佢如果你喺屋企成日睇电视， 系 咁系咪会用水多咗定少咗？应该系咪咁啊？ 我尝试俾一个例子你。有阵时咧，你睇翻嗰啲收视咧，譬如就我哋香港咧，即系唔同电视台咪有收视报告咁样嘅。如果 打風啊、黑雨啊，佢哋嘅收視係會高咗嘅，因為咧就會多咗人留喺屋企啊嘛，收視就會高咗，因為天氣嘅關係。 啱啊啱啊！ 即係如果呢個一個例子，你又會諗咯，啊一個咩嘅電視劇，多人睇定少人睇，就會令到咧佢嗰個用水量係會多咗定少咗咁樣啦。 咁應該我所以咪就話啦，如果喺屋企嘅應該睇緊電視嘅，係咪應該用水？ 有咁難諗咩乜？ 係啊， 永遠都係咧，我哋聽佢問問題咧，我哋就話喂點估啊？係啦， 但你呢個問題都好直接 啦。系啦，咁我决定开股啦。 咁依家用水量多定少咧？ 咪就系咯，咪就问紧你咯。 但 系 多人睇电视，即系多人喺屋企啦。咁用水多人喺屋企用，喺屋企用水会唔会多咗啊？ 都应该会多咗嘅。 咁都仲系应该系肯定啦，多咗人喺屋企啊嘛，多咗屋企咪用水咪会多咗。 我睇电视我会用少噶嘛。 所以个报告咧，可能你睇到个标题，你冇睇埋个内文咯。 我讲紧你讲紧厕所水啊嘛， 厕所水啊嘛，啱啱好相反， 就系因为唔去。厕所 嗱，因为咧话说呢、這个 头先嘅思 系啱嘅，你哋两个都啱嘅。其实 用水同用厕所水系有唔一样， 唔系都唔系噶，都系用水啊。因为点解咧？ 呢个系国内噶， 唔系日本咧，佢话 系咪冇咸水冲啊？所以系所以麻烦啲啊。 哦，嗱，总之佢计到，佢计到嘅，佢而家就话咧，日本嗰套神剧《半泽直树》嘅第二季咧，就上个礼拜日咧就大结局啦吓。我一集都未睇过，所以千祈唔好剧透啊！我会翻去翻煲噶啦。咁佢就话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其实我都冇睇 到。佢就话咧呢个收视率咧就好高嘅，咁啊有成30%+啦。虽然唔够第一季，但佢话咧都算系咁啦，即系你续集通常会争少少噶嘛。 因为疫情之下，其实仲会少嗬。 咪等好多人，你唔一定要睇呢套噶嘛。 都系嘅。 好啦，咁但系佢其中一个有趣数字咧，就唔系用呢一个收视率嚟计算。 系啊， 佢就话咧，日本九州市嘅九州里边嘅福冈市啊，其中一个啦，即系唔系话全日本地区嘅。 系。 佢就咧公布咗佢哋嘅用水统计，佢就话呢两个月以嚟咧，佢哋民众嘅用水量咧，经常都会有一个好奇怪嘅统计现象，就系喺礼拜日夜晚9:00到10:00期间， 即系佢播放期间啊。 罩降 哦， 冇 人去 厕所， 系啦。然后咧就喺10:00之后，嘣， 又去 暴增，系啦。 咁呢段时间正正就系播紧呢个《半泽直树》第二集 啦。 其实我睇到呢个报告都 好 开心噶， 系啊。 你谂下，我哋上一次香港边一套电视剧，大家会系去到唔出街食饭，因为要翻屋企煲剧啊嘛。嗱，以前真系多啲噶， 嗰啲爱回家嗰啲 friend 有冇啊？ 系啊，唔系咁。 又或者反黑嗰啲會唔會 有 啊？有 陣時係去到嗰啲咧，即係哇，今個禮拜大結局啦，譬如《溏心風暴》嗰陣時嗰啲，或者嚟話再早啲一啲嘅電視劇啦，真係大家唔約食飯，因為我嗰陣時又冇咁多咩網上重温， 冇得重温 啦，係啊，你一定要煲咗嗰一集，佢唔係你第二日翻工你同人哋講乜嘢咁啊？ 如果講翻咧，對上咧，我印象中我係要部定個電視機黐翻去睇咧，係應該係《衝上雲霄》第二集。 Okay, 即系第二季，第二集，第二集系啦， 法拉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跟住我都冇试过咧咁全神贯注去煲剧啦，仲、 okay. 有煲嘅咧就变咗睇串流平台嗰啲咯， 是 即系你唔使再定时定候啊， 系自己选择噶嘛，你话事嘅。 如果你要听佢电视台话事咧，我印象我自己咧就真系哇去到《冲上云霄》第二集。 佢自从有咗呢啲叫做可以重温咧， 好少啦已经， 就已经唔介意，我唔紧要啦，最紧要我唔好睇到嗰个剧集嗰个大结局嘅内容啫嘛，即系唔好剧透咗啫嘛。跟住翻屋企重温，其实都冇所谓。 啊，唔系，仲有一套， 边套？ 仲有一套，不过唔系港剧嚟嘅，来自星星的你。 Okay. 因为嗰阵时佢大结局咧，我好记得噶。嗰阵时成个电台咧，每个人都讲啦。佢直情咧有埋嗰个通讯软体咧，嗰、那个阿拉啊，佢出埋个大结局嘅叫做结局。投票，因为嗰阵时系类似讲紧就话啊，你想啊全智贤咧系可以喺埋一齐定唔喺埋一齐，会仲有呢啲嘢嘅。今日大家就话咧，今晚要翻去睇啦，因为今晚就系大结局，咁你冇得等重播噶嘛，你知道等唔到啊。你如果你等听日嘅话，就俾人剧透啊嘛。我有印象就 系 呢两套真系会。翻去即刻部署咯！ 我幾肯定，我應該由2001年入咗 APA 讀書之後，我 就冇再追任何劇啦。 因為你嗰、那個時間表唔係自己控制啦，我唔係翻朝九晚五嘅工作嘛，我可以翻屋企嘛，我收工11:00啊，睇乜鬼嘢劇啊，冇得重播。由嗰陣時開始，我已經搣甩咗煲香港電視劇呢一鋪人。 係啊，因為如果你再即係咁，既然都聽唔即係融入唔到人哋講啲話題，咪算罷啦。 同埋有陣時你已經唔小心地 miss 咗4集。 係啊， 又要追翻又追唔到咯，跟住人哋嘅话题又追唔到，哎，我直情第一集，哎， 你有心要追，你实追到嘅。 我哋近排咧一家人咧就喺度 book 紧想见你啊， 想见你， 系啊系啊，都真系有啲 呢个都几 hit 啊， 系啊。咁佢话咧仲有咩嘅现象咧？就除咗唔去厕所咧，其实有啲人咧就会咧。一系就提早，一系就较迟咧就冲凉嘅时间。佢就唔想喺嗰段时间冲凉，咁咪即系睇唔到啦。 我想问咧，佢哋话咧嗰个厕所水嘅用量少咗啊嘛。系。咁问题系佢哋又有一条叫做厕所水指数。 唔系， 同埋 佢所谓 冲凉指数，即系嗰个数字。 唔系佢嗰个少咗嘅意思咧，佢系用水咧，佢会见到嗰条 curve 啊。譬如佢由六点钟之后，由六点钟开始咧，明明咧本来都好正常嘅六点、七点、八点咧，好多嘅。譬如话你都系可能用紧，譬如话唔知咩你当1000立方米定唔知咩啦，去到9点至10点咧，嘣一声咧，可能由1000变到得翻500，咁所以佢就会见到一个好明显嘅波幅啊，即系直情话无端佢腾讯变汇丰咁样。 点啊？ 你唔惊啊？ 何必要咁样咧？ 系咯，系啦， 哇！ 做咩啫？ 嗰个都好 自己话咯， 冇嘢嘅， 咁都冇嘢，有啲就冇乱咁讲 嘅。系啊，咪真系突然间变咗咁啊嘛。咁然后咧，我都有印象咧，就系我几时都会咧唔冲凉住咧，就 系 譬如话睇波咯。因为中场咧，佢个 break 咧得嗰 Vivi 都唔去啦，你都未话。 唔系，你可以去 Vivi 嘅中场 break 嘅时候咧，但如果冲凉你就会好尴尬啊嘛。 系啱啊嘛。 有几次咧好麻烦嘅睇波咧，我老婆逼我咧同细路冲凉啦嗰啲，跟住我望住话唔好啦。 个仔好似佢冇瞓衫咁，我老婆逼佢同个仔冲凉。 咁你睇紧 工， 睇紧波，你冲得凉嚟 嘛？ 佢必须开场噶咯，整一粒咁点算咧？ 睇波好鬼死衰嘅，你永远咧即系已经忍咗好耐，觉得唉你应该冇嘢啦，一去厕所你就听到出面喺度。 系啊，但系佢咧， 系 啊， 我睇个90分钟就系要求嗰一下，嗰一下就系你忍唔住自己嗰一下就冇咗啦。 系啊， 佢话咧， 好惨好熟气。 佢话呢套剧咧仲要夸张啲咧，佢话令到啲僆仔咧早咗瞓觉啊。 哦， 因为啲阿妈咧唔想再暗佢啊嘛。哇，喂，九点前瞓咗先，跟住我就安安静。 受害者喎，啲小朋友变成 佢话好多嘢， 原来都好大影响。 系啊，即系我哋如果下次统计一啲电视台嘅节目受唔受欢迎咧，咪僆仔冇早瞓到啦。 系啦，水有冇用少咗？ 问下泌尿科专家，你有冇多咗人求医呢？忍啊，真系 政府唔能够喺冇法律基础下将涉案嘅陈同佳引渡到台湾。财经消息，东京证券交易所喺开市前表示，由于技术故障，股市全日停止交易。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5.47，瑞士法郎0.92，加元1.33，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294，欧元对美元1.174，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54美元，卖出1892.56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和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呢，亦都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呢，近观景台一段啦，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康湖居。跟住提翻呢啲封路安排啦，受到爆水管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丽阁村嘅第一、二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即系受到爆水管影响，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近丽阁村嘅第一、二线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咧，较早前为咗配合星期二式而封咗嘅湾仔博览道、博览道中、博览道东、中环及湾仔绕道通往博览道嘅支路，部分嘅菲林明道同埋部分嘅龙和道咧，都系已经开翻噶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观地北村沙头角。

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 关于吴刚的故事是有两个不同的版本的，不过你很快就会知道他们是一里通百里明，他们有共通点的。我们先讲其中一个版本，就是吴刚相传是一个斩柴为生的樵夫来的，是这样斩，是这样斩，是这样斩。不过这样，这个吴刚呢，他就做事不认真，只是呢想着呢就是求仙学道，因为那时古时候呢，咁好鍾意呢就係话，哎呀，不如去深山度呢跟个师傅呢，如果可以成到仙，咁咪唔使捞囉。係同我哋而家啲人呢鍾意买六合彩呢係冇乜分别㗎。不过问题就係咁㗎，佢唔斩柴认真，但係佢连学神仙嘅修炼之道呢都係半桶水。人哋叫佢打坐呢，佢打到一半呢就走咗去啦。人哋叫佢念经呢，佢念到一半呢亦都係瞓咗觉㗎。所以佢柴又斩唔成，神仙都做唔好。咁啊，话说玉皇大帝见到吴刚呢个态度就好唔开心啦，佢就同吴刚讲啦，嗱咁样，如果你可以上到去月亮嗰度斩低咧呢一棵桂树，你就可以直接得到神仙法术啦吓。系，但系呢个吴刚真系冇得救，都已经去到呢一个最尾地步啦，即系话如果你可以喺上面斩到树，就有仙法可以学到。佢都系唔用心啊！故事就话咧，佢斩咗半棵树嘅时候咧，佢就会点咧？做下呢样，做下嗰样，斩两下就话：喂，上我，不如我哋今晚食饭咯。喂，玉兔，喂，点啊？你啲兔毛咧越嚟越靓，食啲咩萝卜啫吓？越斩树就越同人哋倾偈，又系咧去到一半咧都做得唔成噶，咁冇办法啦。玉皇大帝咧就知道咗佢有呢一种咁样嘅脾性之后咧，佢就将棵树变一变。落咗个法术上去，系咩法术啊？嗱，吴刚，而家呢一棵树咧，如果喺一段时间之内你斩唔烂佢咧，佢就会自动复原噶啦。咁你就呢世都唔会斩得烂呢一棵树。吓，唔系嘛？嗱，都唔系唔得噶。如果你可以在指定时间之内斩咗佢，咁咪得咯。譬如咩意思啊？如果你可以在五分钟之内斩到呢棵树嘅，佢唔会再生翻出嚟噶啦。但系如果你斩到4:36嘅时候，你就走去同阿嫦娥倾偈，你过咗时间嘅嗰棵树唔等你，佢又会变翻原状噶啦。咁我哋而家都明白啦。点解吴刚咁多年都斩唔烂嗰棵树？因为佢根本就冇办法可以专心一致咯，佢真系冇办法可以喺指定时间之内就专心做好一件事。第二个版本啊，其实吴刚都系类似咁样嘅背景，佢亦都系一个咧樵夫嚟噶，佢亦都系咧学习呢一个神仙法术。不过就咁样嘅，第一日咧教佢神仙法术，佢唔学；第二日咧就教佢咁，不如你学医术啦，学到一半佢唔学，哎好啦，教你捉棋好唔好啊？第三日学捉棋都唔学，于是乎冇办法啦，竟然咧就所有嘢都学唔成，咁啊一路之下咧又系将佢掟咗上月球度啊，即系睇嚟咧月亮咧系专门收容呢一啲咧即系专注力不集中嘅朋友嘅，咁啊将佢掟咗上去之后咧，又系同样嘅要求啦，吴刚。你要将月球嗰棵桂树斩烂，你先可以落翻嚟地球噶。咁但系无论点斩都好咧，棵树都会翻去原本一样咁嘅位置，冇斩过一样啊。原来系点啊？师傅都系想训练吴刚咧，成为一个唔会半途而废嘅人啊。就系因为你咁样，嗱，你咪永远都斩唔烂咯。你要斩得烂棵树嘅，你就要 keep 住不停努力啦。咁而家你明白啦，中秋节里边。原来吴刚是一个咩嘅人物嚟嘅呢？喂，佢真係代表咗呢典型嘅男士角色喎，你有冇发现啊？因为女人呢就叫嫦娥，咁你明啦，係咪先？真係嫦娥㗎嘛。而男人就係吴刚，因为真係唔专心同埋冇乜恒心㗎。可能你话喂唔係喎，豪仔你每一捉高打一船人喎。喂，咁但係呢比较多嘅男士呢可能就係即係比较贪新鲜啦，係咪呀？又未必可以咁专心或者专一啦，半途而废嘅都唔少啦。所以佢呢个人物设定呢，我发觉原来都有呢一种心意喺里面㗎。而家 家你就终于知道啦，唔系有人特登整蛊佢。嗰棵树点解斩极都唔烂呢？系因为你自己半途而废啊，系因为你自己冇好好经营啊。咁你而家睇完呢个故事之后，喺中秋节，你会想自己变成一个点样嘅神仙人物呢？你系继续想做嫦娥啊？其实嫦娥都系一个逃避嘅人物嚟噶，佢走咗上个月亮嗰度啊。定系你想做吴刚呢？吴刚，你可唔可以做到一个斩得烂桂树，有志者树竟成啊？系啊，嗰棵树咧，终有一天系会俾你斩低噶。咁我觉得都几有鼓励嘅意思啊。在今时今日的香港，我想我们都明白的了，每个人都可能是在做吴刚，因为无论你怎样做，有一棵在你面前挡住你那棵树，它都是不会跌的，那没办法的，那你就唯有继续学吴刚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是这样斩，是这样斩。喂，你说什么？什么树啊？哦，那棵树可能是叫你放弃的一棵树呢，那我们要将这棵树斩低它，我们要永不放弃嘛。香港人，中秋节快乐啦。夜夜缠绕之 柔，往生人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夜夜缠绕之柔， 二台通识六十秒。平等机会委员会其中一项特定职能，就是根据性别歧视条例、家庭岗位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去处理相关投诉。如你认为自己在法例涵盖的范畴下受到歧视、骚扰或者重伤，可以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投诉。在接获市民的书面投诉后，评机会将会审视投诉是不是属于评机会的执法权限之内。当个案被确立为投诉后，评机会将会展开调查。在调查投诉个案的过程中，会尽力帮助投诉人和答辩人进行调停，以达至和解。调停的作用是让有关人士在共同基础下找出令各方均满意的方法解决争端，使他们不再受争执所困扰。然而若个案未能够和解，投诉人可以考虑向评机会申请其他协助，包括法律协助。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 ，Pe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OK， 头先听紧嘅系张宇嘅《月亮惹的》， 不如我哋将你啱啱 send 咗俾我，我张相摆上我哋个 page 度， 好啊， 跟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啦， 都几好啊！我谂啲人都中意郑中基噶， 我中意郑中， 我中意郑中基啊！郑中基着旗袍几靓啊，系咯， 唔系啊，我嗰日见到郑中基冇着旗袍都好靓啊。 哦， 系啦， 系啦， 我会见到郑中基咧， 系、 留意住啊，留意住啊！ 哎呀，你早啲将呢张相俾佢睇啊嘛， 嗰阵时都未有， 系啦，最衰未有， 有人炫耀， 系啦，炫耀早，我哋都话啦，十月惊奇啊嘛， 哦系啊， 系啊，我哋预告定啦，真系啊， 真 系 惊奇， 系啊，呢啲叫做系叫做我咁唔系，我哋应该如果译英文应该点样 ？October surprise 啊，定系 October 嘅呢一个 appearance 啊？ 咁。surprise 啦，应该系 surprise。 Are you really? Are you sure? Yeah， 好啦，我哋又嚟啦。嘟嘟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嘟。中秋节食月饼、玩灯笼、庆团圆，仲有一个字要讲嘅， 系 猜灯谜。 哎呀，公子， 系咪好耐冇试过？ 真系好耐都冇试过咯。 唔系，我记得我哋旧年玩过嘅，睇节目同啲小朋友。 好似、 哦、即系我哋系即系，因为嗰阵猜猜 我是谁，就猜猜灯谜。 你咁讲出街，我觉得自己渣添，因为我揾咗啲灯谜，想同我两位拍档应一应节，系咪要读灯谜噶？ 都得，灯谜咯， 灯谜 系啦。 但 即硬系觉得系要读。我哋去猜灯谜咯，咁样啊嘛， 好啦，灯谜灯谜都好啦。 所以我就决定，我揾咗一啲，我觉得有啲咧，其实真系有啲尴尬嘅，因为我觉得咧，好似好夹硬嚟啊，我觉得有啲，但我觉得有一啲咧系OK 啲嘅，咁所以咧我就问一下两位， 好啦， 呢、這个嗰、那个。迷面啊！ 呢、 這 个嗰、那个你冷静啲，俾自信自己。 迷面系咪？ 系啊，迷面啦、啊。 好就系咁嘅，佢话一个月嚟一次，哇！经常一个礼拜就唔见咗噶。 哦， 猜一现象， 一现象。但系最古惑嘅应该佢唔系嗰个答案噶嘛？ 一定系唔系嗰个答案啦，系咪一定唔系嗰个答案啦？ 一定唔系嗰个答案啦。 等我重复一次个迷面， 一个月嚟一次、 哦，一个月嚟一次。经常一个礼 拜 就 唔 见咗噶啦，猜一现象， 主要系现象喎，真系衰啊！系啊， 嗱，你有少少分嘅， 系 啦， 唔 系佢， 就系唔系佢，竟然唔系啱 屋企人嚟嘅。 但系有啲乜嘢系一个礼拜会唔见咗，但 一 个月 嚟 一次咧？ 一个礼拜就会唔见咗。 嗱，对于阿田嚟讲咧， 现象 呢样嘢唔系发生喺佢身上面， 我哋会噶， 我嘅机会最大， 一个月嚟一次。一个礼拜就唔 系个个人都会噶。 个嗱，理应个个人一个月都会嚟一次嘅。 哦，你个个都会的。 但系咧就未必，未必每一个人咧就一个礼拜唔见咗嘅。 哦 ，casual。 嗱，你喺呢个方向谂啱。 我觉得又唔系啊，点会 casual 啫？一个月可能就有个月结单一次定唔知乜嘢出粮咯。OK， 出 粮啊，一个礼拜就会唔见咗。 答案就 系 人工啊！ 咁啊，有变化嘅，有啲人一个礼拜唔见咗，有啲人一日就唔见咗咯。系啊，睇下你点豪快嘅啫。 嗱， 出得好，出得好。 哎呀，我都算答得一半，一半一半。 呢个都好叻啊！你答到人工啊，好叻啊！呢个咧就系嗰啲字眼咧比较古式嘅，我觉得佢个 pattern 咧就更加似灯谜啦。 好啊，好啊，好啊。 摘下是红，sorry。摘下是绿色， 摘下是绿色， 切下是红色， 系 吐出是黑色的， 系 剩下是白色的。 哇！ 猜一种生果， 摘下是第一只咩色话？ 绿色。 摘下是绿色， 切下是红的。 哦，我知啦，系啦，系啊， 系咯， 西瓜。 但系呢啲似灯米啊嘛， 系啊，但系最尾咩吐出是白色啊？ 系啊， 点解系白色啊？ 我谂佢剩翻 嗰 个 瓜 咯， 即系 瓜皮咯。 哦，你吐出 啲红色啦， 系都啱都啱，呢个都几好，呢个都几好。 嗱，呢个咧我都系异古嘅，但我几中意嗰种古色古字嘅感觉。 你有冇谂见到咧？你一开呢个灯米咧，你隔篱个女拍档直情系霸气外露啊！佢直情好似咧一路炒餸一路话讲啦，讲啊，落几多盐我全部都识啊！你睇几劲啊，因为 第一个唔识啊。 好呢、這个 系 生诶 ，sorry 唔系讲错咗。 点解你每一条问题咧，你都可以咧挞两次引擎嘅？ 真系 唔紧要，唔紧要 ，ready 嘅。 身穿红袍， 系系 头戴绿帽。 哎呀， 猜一蔬果。 身穿红袍，头戴绿帽。 士得啤梨。 唔系、啊， 身穿红袍啊！ 但你都啱喎，系喎， 系 头戴绿帽， 唔系呢 个， 咁荔枝啦， 都唔系，都唔系，佢要绿得好劲喎，要去到绿帽， 咁系嗰个 戴绿帽，身穿红袍。但你头先讲嗰啲，我 都 觉得 啱，佢 都 觉得啱，因为可能佢再劲啲嘅呢个系咪啊？红色。绿色生果啊， 蔬果， 蔬果萝卜咯， 红萝卜， 红萝卜啊， 咁我 唔系，唔系，佢啱长袍啊嘛， 哦，佢系讲长袍啊， 系啊， 身穿红袍， 红袍啫， 咁你袍都系要长啲噶， 咁但系萝卜啲系红色噶， 算啦，一个灯谜， 一个长啊嘛， 你其 实 系士多啤 梨，打和啦， 士多啤梨有啲唔系红色噶，日本嗰只白雪嗰只咧， 咁你红萝卜都。系红系橙噶嘛？ 你哋唔好 错 晒， 黄绿色蓝紫啊嘛？ 你叫红萝卜噶嘛？ 必须都系我咩灯谜啊？嗱，呢个简单啲，谂我唔使我挞车再嚟过。 去果栏道同我搵个公道翻嚟。 果栏道喺边度啊？嗰度叫果栏，咪叫果栏道啊？咁样。 果栏道都几好名啊！好，你喺边度啊？果栏道。 下一条唔好再嗌交啦。呢一条系猜一成语。 O K O K， 成语 好简单嘅啫。 渣嘅 摇摇板， 哦， 摇摇板 呢个就系个谜面啦。 哎呀， 猜一成语， 半斤八两啊， 唔啱。 有冇 你真系要谂下？ 有逢源， 唔系 摇嘅，有个摇嘅， 有个摇啊， 冇。 上上落落嗰啲有冇噶？ 男上女下， 请 解 释。 咁你摇摇板 一定系男上女下， 唔系两个男两个女。 但我想讲，你头先讲男上女下之前，你系讲咩噶？ 上上下下，升升高高低低。 你向呢一个方向 高低起伏。高山低谷， 摇摇板。嗱、啊，我觉得呢个系好啱嘅， 好好、啊、 其实 四个字啊， 摇摇咁成语四字梗系四个字啦，大佬。 唔系啊，高低跌宕，跌宕起伏，荡气回肠、 欸。有啲字重嘅，但系唔系。 春心荡漾 个落字系有喺度嘅， 落上上落落， 错落有字， 两个都唔啱。 我唔使复杂嘅，应该 你直情谂，真系谂摇摇板啦。 摇摇 摇山摇海，唔好意思，我答都觉得有啲，唉，真系 快活乐逍遥。 佢呢个中文字典佢都唔晓得啊，佢好简单。 我自己睇到呢、這个，嗯，一啲都唔复杂噶。总之摇摇板，古一个成语， 有 乐字喺度嘅。 有 乐，有 上啦、 啊，冇上， 有升， 但系有同上嘅近义词， 乐高积木， 俾声 有咁高啊？ 冇 冇 有冇又冇升又冇降， 有 个 落 啫， 有落。但你头先讲上咧，系有同义字响度嘅 起 诶啱、 欸嗯、哦咩、哦、喜乐唔知咩 喜乐无常， 喜乐无常， 百面无常啊你乜嘢？ 喜乐平安啊， 哎此起彼落啊，真系呕血啊！系咪摇摇板即系一边呢边起嗰边就落，其实系几啱嘅，做乜要去到积木 啊？好重啊，我哋讲唔到啫。 哎、真系火都嚟啊！真系，诶、 哎，使乜劳气玩啊？啫嘛， 系咯，咪再拗翻红萝卜先啦嘛。 咁啊，红萝卜啊，咁我点解要改啊？ 仲有咧、 哎，真系离谱啊！ 呢、這个有硬有软， 系、 哦、有长有阔， 系香我交啊！ 唔系未讲完 有咩？ 日头咧好得闲嘅，夜晚就要开工啦。 系 啊，猜一个日常用品。 讲多次。 有硬、 哦、 有软， 我知啦。 有长有阔， 系 日头系休息嘅、哦，夜晚就要开工。 系 猜一日常用品，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你知。 同埋佢好多毛噶嘛， 冇毛喎、 啊，冇毛， 冇毛、 啊， 佢有毛几多、 啊？ 我以为有硬有软啊嘛， 系啊， 咁有啲咩啊？ 你以为咩啊？ 系啲咩啊？ 牙刷咯， 唔系。 咁点解？ 点 解？ 咁硬有软噶嘛？ 你日头唔刷牙嘅？ 系啦。 头先你话日头唔用嘅咩？ 系咪啊？日口唔用咯，日头系得闲噶嘛？夜晚就要开工啊嘛？ 夜晚开工啊先。 哇！你真系污糟到咁啊！曾志豪真系，唉。 哦，日常用品啊？ 系啦，日常用品个 size 都 OK 大嘅。 日头唔用噶。 系咪个个都用噶？ 有软有硬， 应该系个个都有嘅。 哦， 有软 有 硬， 系咯，有阔有窄喎，系咪？ 系啦，有长有阔有窄。都系嘅， 日头唔用、啊，日头唔用、啊，但系佢讲翻夜晚先用、 啊。你唔好讲晒自己啲私人嘢出嚟啦。 点解日头唔用 啊？同埋唔着底裤啊？ 点解会日头唔用嘅？ 真系唔用噶。 少咯， 少啊、 但又唔系完全冇用。 会唔会变咗士多啤梨红萝卜咁简单？ 跟住扯起俾落， 扯起俾落几好啊！都嗰个， 诶，毛巾啊， 毛毛巾日头你唔用嘅咩？ 咪系咯， 污糟嘅咩？讲自己嘢出嚟嘅咩？ 我好开心，系我问问题嗰、那个，唔系我答答案嗰、那个，我真系惊讲错。 日头唔用咪电灯咯， 因为 冇有软有硬，日头点用啫？ 有咩有软有硬？有长有阔，即系 size 唔 纸巾毛巾， 夜晚就要翻工噶啦，朝早咧就要做少啲嘅呢一个。是床褥， 点解啊？ 我解释咗噶咯， 写一百字，写一百字， 日头唔用啊！ 咁翻通宵嗰啲日头唔用噶、啊？ 不如我哋听新闻，唔好再猜灯米落去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约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昨日新增8宗，累计确诊病例5087宗。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香港经历自去年年中修例风波的社会动荡，以及今年中落实执行国安法，各界应该清楚看到要推动香港发展，解决面对的挑战，满足市民对经济民生的诉求，必须要稳定的环境，坚持一国原则，维护国家主权，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他指出，过去三个月香港社会回复平稳，国家安全在特区内得到保障，市民可以再依法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 无论部分持双重标准的外国政府对执行香港国安法的机关提出几多无理指控，甚至对维护国家安全的特区官员粗暴实施所谓制裁，他和相关官员都会依然无畏无惧，以坚定信心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林郑月娥在国庆酒会致辞时表示，中央支援香港抗疫再次体现回归以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在香港面对风浪时足见避风港和注入强心针。他指出，中央始终是保持香港稳定的坚强后盾，要让香港在疫情下走出经济困局，离不开继续在中央支持下为香港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林郑月娥又提到，本届政府过去三年多在中央支持和各部委配合之下签署超过90份合作协议，他说特区政府会更积极争取中央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推进大湾区建设，深化香港和深圳共建科创中心的工作。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一成表示，会等香港被国家列为低风险地区之后先考虑恢复两地人员正常往来。他说香港是澳门第二个主要旅客来源，澳门一直希望同香港恢复通关，但亦要平衡疫情可能带来的风险。何一成出席国庆酒会之后回应记者提问，他说在国庆黄金周，内地虽然已经恢复全国到澳门的旅游签证，但由于仍然需要做核酸检测，未有电子办证服务，预期澳门旅游业复苏比较缓慢。他又说今年头三季澳门政府财政收入几乎是零，政府准备再拨200亿澳门元储备，应付今年最后一季的公务员、社会福利和教育等开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和有几阵微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中秋节翌日和周末期间大致天晴，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路面嘅情况，现时各区都系出现车龙㗎啦。包括系东区走廊去湾仔方向近东隧出口一段。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近中央图书馆一段。告士打道去东区走廊近铜锣湾避风塘一段。咁另外呢，喺九龙区鲤鱼门到去油塘方向近汇景花园。葵涌道去荃湾近马加烈医院。在新界区方面，清泉路出九龙一段，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近隧道出口一段，以及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丽城花园一段都是有车龙的。驾驶人士请你留意现场的指示，小心驾驶。另外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窝尾。跟住睇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班仔咧，亦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亦都系非常挤塞，龙尾排到创智中学。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啦。为咗配合东九龙文化中心建造工程，直到下昼嘅六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福图街嘅一段慢线，以及系福图街通去观塘道嘅一段慢线咧，都系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九龙、青山公路愉景新城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沙头角。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司机，你谂住就咁开车啊？运输署都有提醒，用完车上嘅吊臂要检查清楚，吊臂系咪已经收翻去原本静止嘅位置？未收好吊臂就开车，会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仲可能会损毁道路设施噶。 一时大意唔记得添，好彩你提我咋。 不如装个警示系统，提醒你开车前收好个吊臂啦。 好提议、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跟朋友玩返旧本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要奔月啊，你陪我啦！ 嫦娥，月宫咁高，你就咁飞上去，搭翻个棚好、啊。 我咁多年都系咁飞上去嘅，你而家嫌弃我？玉兔，你陪我。 吓，嫦娥姑娘，有翻条独立救生绳，好似安全啲、啊。 嫦娥，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正安》短剧啦。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心啦你， 救命啊！ 呢度方圆三百里，人影都冇只，边度有人？你再嘈，你信唔信我即刻就除咗你对丝袜，塞住你个口度啊啦！ 冇啊，你冇。 岂有此理！ 好远噶，你掂唔到我咁。 悭翻啖你暖下都好过啦。 你究竟捉我翻嚟做乜嘢先得噶？ 我想做乜？ 你唔好咁 样。你估我想捉你噶？ 你唔系想捉我只痛脚，你捉我翻嚟做咩先啊？ 我捉你只脚我就痛啦。 吓、 啊！鬼死咁大份，粗到成个大笨象咁样真系。 你唔系想食咗我咩？ 你就食咗我哋啦、啊！你食我哋霸王餐又唔俾钱，老板咪叫我捉你翻嚟、啊，等你啲亲朋好友，如果仲有嘅话，攞钱嚟赎你咯。 救命啊！救命啊！救我啊！救命、啊！ 唉、哎，大婶大婶，等住等住等住，唉唔使惊，唉唉嚟到嚟到，唉唉 兄台。兄台， 点啊？我嚟帮你噶、啊。 哎呀，兄台，你系啊，样貌又捐好，事事正正，好人一个。啊，仲有一样嘢，你咁有礼貌，你唔好叫我大婶先得噶。大婶咁嗌嘅咩？嗌到我老晒。 系系系系，人哋嚟帮你噶，仲要逼人哋讲大话，唔系你大婶嗌你咩啊？大姑妈好冇？ 唔系姑妈咯，姑娘。 你客气啲啦，人哋嚟救你噶。 哦，靓仔哥哥，你真系好有心啊，真系。啊，依家佢唔讲嘢，系你讲嘢嘅咧吓。 你睇清楚啦，边句系边句啊？而家咪到你咯。 系啊，兄台，多谢你嚟帮我，我求你快啲救我出去啦，我真系好肚饿啊！ 喂，呢位阿生，你啊好快啲放咗呢位大啊呢、位姑娘啦、 啊，大姑娘系 啊， 大姑娘啊， 好多谢你呢个名，好靓啊！ 放佢系嘛，唔使我喐手嘅，你自己都可以放噶。你望下嗰边，见唔见到个吊棚啊？ 见到，见到又点啊？ 吊棚上面有锁匙，锁匙可以开个锁。想救佢嘅，你咪自己擒上个吊棚攞锁匙咯。 哦，兄台，个吊棚咁高，要你去，辛苦你啦。知道你去完翻嚟之后，我 咁多嘢讲啊你啊， 做咩啊？你唔抵得啊？ 爬上呢个吊棚，个吊棚吊到咁高，你知唔知喺个吊棚度工作系属于高处工作啊？好多安全守则要注意噶。 系咩？啊，要工作安全要注意守则，例如有啲咩啊？兄台，靓仔兄台， 大姑娘，你系听我讲，呢、这个吊棚咧，即系悬空式竹棚架，一般系单棚层式结构，系由系稳螺丝同埋俗称九臂架嘅金属支架。 你等先，你有成三行咁多，我瞓一阵先吓。 你 我讲多一次你听啊，你唔好瞓着住。系由呢个系搵螺丝同埋俗称狗臂架嘅金属支架，承托住竹枝同埋工作台所组成嘅。而整个棚架全靠现存楼宇或者系旧竹物支撑。棚架要由专业工程师或者合资格人士设计，同埋确定搭建程序。设计嘅时候咧，要定明棚架嘅安全负重、系搵装置嘅类别。哇！点解我记到咁多嘢嘅？ 好嘢，好嘢，吓咁远水路嚟，仲咁有记性，得你识咩？我都晓啦。 系咩？ 吊棚一定要喺适当嘅位置，搭之前仲要勘察下外墙嘅结构。泥砖或者砂砖嘅外墙就唔适宜选用拉爆或者撞爆嘅系搵螺丝作为系搵用途。 喂喂喂喂喂，两位大师兄啊，你哋真系唔该唔好倾咁耐，讲埋啲嘢，你总共讲咗成五行几百几二百字，你不如快放我出去先，一齐再倾好冇啊？ 等阵先，唔好咁心急住。嗱，搞清楚呢样嘢，我哋唔系好倾，我哋系讨论下啲普通常识。 普通常识又唔见我识嘅兄台。 哎呀，我点知点解你唔识啊？ 哎呀，乜你咁嘅？ 不过唔识咪学咯，大姑娘。 好啊， 你听住啦。 好好学习啊！听啲咩嘢啊？ 每个狗臂架起码要由三粒系搵螺丝承托。 哎呀，四粒唔得噶， 四粒唔得，三粒就够晒数噶啦。嗱，三粒系搵螺丝承托住咧，就可以确保到呢个吊棚嘅承重力同埋稳定性啊。所以你呢个吊棚其实几稳阵，都唔系好惊会跌落嚟嘅。 系啊，做咩我呢个吊棚咧？我点解起个吊棚咧？吓，系咁多啫咩？ 仲有咧， 就唔止嘅。其实搭建好咗个吊棚之后咧，仲要由呢个合资格人士去检查下个吊棚，证明佢系安全，再发出埋呢一张嘅表格五啊，咁就个吊棚可以用得到啦。 仲有啊，落个大雨或者打个风，要检查下个吊棚，证明安全，先可以继续开工噶。 哎呀，好啦好啦，有咩都留翻。真系拜山师好讲，你哋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啊？吊唔吊棚啊？安唔安全？兄台，你可以爬上嚟个吊棚度攞嗰条锁匙嚟未啊？ 未，佢未攞得。 点解啊？ 首先要喺吊棚度工作，不能够求求其其噶。唉，呢位哥仔，你要上去仲争啲嘢喎。 仲争啲咩？佢已经好完好噶啦噃，啊佢又眼耳口鼻有头发，系咪身高又够咯？咁仲争啲咩？系哦，争啲唔怕嘅跌落嚟嘅勇气吗？ 哎呀，同你倾偈都够晒有勇气啦。 讲得好 咧，喺呢个吊棚上面工作。 请兄台，你尊重下我呢个大姑娘好啊吓啊！你想讲咩啊？ 喺呢个吊棚上面工作啊，工友一定要佩戴个人防堕装置去保护住自己，因为万一有意外，呢、這个防堕装置就可以发挥作用，救翻你宝贵嘅性命啊！ 哦 ，OK 啊，咁要有啲乜嘢防堕装置要去保护我呢条性命啊？ 好简单啫、啊，全身式安全带同埋独立救生绳。 哦，咁全身式嘅安全带同埋六粒台， 又六乜嘢啊？你系咪真系喺上面太耐啊？你啊， 独立救生绳系点用噶？系绑喺身啊，绑喺手定绑喺脚定系绑喺？ 俾我就绑喺你个口度啦。 啊，你兄台，你唔好咁样啦，我都系弱一个弱质女子。 你仲弱喎，真系嗱，我会将条全身式嘅安全带着喺身度，再将安全带上面嘅悬挂绳咧系喺呢个稳固嘅系稳装置，譬如羊眼圈啦、啊，又或者连接去到独立救生绳。沙翁你又有食啊你，再连接到独立救生绳嘅防堕装置啊嘛，啊呢位兄台，你有冇全身式安全带同独立救生绳咧？ 嘿，你都傻傻地嘅，无啦啦点有呢啲嘢喺身啦、 啊？吓，你冇咁啊，快啲去买啦，我喺度等你啦，兄台，你唔记得咗你救完我之后我就 吓、啊，我买嚟做咩？我路过嘅啫。 咩？你路过啊？吓、啊，你要全身式安全带啊，同埋做足以上嘅安全措施先至可以上去个吊棚度攞个锁匙救我。你唔系嚟救我嘅咩？ 唉，我想救你都有心无力啊！你要知道，唔系个个都可以随便喺呢个吊棚上面工作噶。 你咁后生就话你咁有心无力嘅，系咁点啊？点先上到个吊棚？ 俾我就走啦！ 心无力在于咧，因为要接受咗呢个安全训练嘅工人先可以。我咩训练都冇接受过，就算有全身式安全带。独立救生绳我都唔识用啦， 叫你读多啲书噶啦，你咪读多啲书，你咪有个牌咯。 啊，大婶啊， 我系大姑娘， 你都系叫人攞钱嚟帮你还钱啦、啊。呢、這个哥仔望下个名牌先，叫咩？叫嘉宾啊？冇用啊，呢、這个嘉宾帮唔到你啊。 哎呀，啲 帮 唔到你， 点解呢个嘉宾帮 唔到 手 啊？ 啊，但系咁讲啊，话是话，点解你又要困住阿田姑娘咧？ 哦、啊，你唔识佢，你都识佢叫田姑娘啊？ 佢都几出名噶。 哦，咁咪系啦，知唔知出名咩啊？ 食霸王餐， 冇错。 喂，我唔系食霸王餐，定系你啲男人食霸王餐啊？ 都唔会系向你嗰边方向发展噶，系咯。阿嘉宾啊，佢系食霸王餐啊。 吓， 咁你行完之后点咧？系咪？你觉唔觉得佢过分啊？ 你真系咁过分嘅，食霸王餐，食完嘢点可以唔俾钱啊？田大婶。你又喺上面好好反省反省啦！ 喂喂喂，咩事？你明明头先叫我做大姑娘，而家俾我田大婶、田姑娘啦，都有讲噶。啊，你唔怕手喺个吊棚度唔紧要啊，咁不如你帮我还咗钱先，我之后再还翻俾你啊，唔该，我双倍奉还啦，好冇？ 诶、hey, ，你当我傻仔咩？你有钱还唔会去食霸王餐啦 ？Sorry 啊，哎呀，我冇。 冇人想做辣呢嘅，你明唔明啊？如果有头发嘅话， 你搞到咁后生嘅小朋友先有心无力，再嚟无能为力。唉，害人不浅啊你！ 喂喂喂，咁你够唔够我？我真系之后我问我爹。 拜拜。 哎呀，唔好谂啲我啊！ 吊棚安全做到足，平安愉快返家中。 另外呢，如果有任何关于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要投诉，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者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者打电话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举报，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为何未懂得相爱？ 你以为是延续咩？咁你未免太肤浅啦！相信乐迷都会联想到如何掉眼泪呢一首是经典的。大西棉话他的理解呢，就是伤心是有很多种层次，今次不是一个延续，是全新一张的成长忍耐。左边应该是 Schumacher， 加上 Daniel Zhu 填词 Wyman， 监制有蔡德才，加上 Schumacher。 上班两个星期微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六位，郑秀文如何忍眼泪。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 Fu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快活人。 嗱，睇波咧，你有冇见过以下嘅画面？就系踢到一半嘅时候，有球员自己离场，佢自己离开咗个球场。唔系啊，佢自己走咗出去个球场上面。 可以咁嘅咩？踢下波？ 嗱，因为佢有原因。 我失但嚟肚屙啦，突然间肚痛咯。 就系肚屙。 系咯。咁肚屙真係要离场㗎嘛。 但係你想 想。你上次咁专业矮到啊身份嘅时候先呼叫咩、就是、我真係俾两下掌声你。 我真係想话呢件事真係好难相信㗎。因为呢佢仲要喺呢一个呢。 即係你话你忍到最后尾其实係赖咗呢件事好难令人相信，唔系冇 乜 事实。 冇赖到。 夹到嗰个点啊真 係。唔系因为呢。 因为我哋去厕所都要有成100米距离。 因为点解我话难 想系啊。 点解我话难以想象呢？因为佢讲紧就係场波呢，就话呢英格兰联赛杯啊，热刺对车路士咧， 重要噶场赛事 都系啊，仲要系咧好多即系噱头嘢嘅，因为譬如话系林伯特对阿摩连奴咧师徒对决，咁啊即系终于就赢咗啦，热刺啊赢咗啦，但系佢话咧比赛去到76分钟嘅时候咧，咁啊佢个中场咧即系艾力迪啊咧突然间走咗。喺个球场里边即系离开咗，入咗更衣室，咁然后大家就拗晒 自己走，应该系踢到六啊几分钟啊嗰阵时。 佢话76分钟嘅时候到，系76分钟咯。佢然后突然间见到咧，摩连奴咧仲要跟住佢一齐走入去。 即系教练领导 跟住个球员一齐入咗去，离开咗个赛场。 发生咩事 咧？入咗更衣室，究竟发生咩事咧？又唔系受伤，又唔系咩事咁样。 莫非真系要买股票？定系即时去买赢输啊？ 咁原来佢话真系因为艾迪亚咧，佢就话啲人有三急。突然间去到嗰个位咧，佢肚子痛，我顶唔顺啊！真系，跟住佢就要英文点样同人讲佢开大，有冇得文雅啲咁样？ go to loo 咯 ，loo 咁样啊？哦，系啦，突然间佢就 loo， 俾你真系走咗入去嗰度，然后咧摩连奴佢， 但系有冇得举手？我想问，即系呢啲赛事 有冇边个讲？有冇分道主任批准我？ 系啊 ，toilet please 咁样得唔得嘅咧？ 冇啊，佢开翻去噶。 系啊， 佢开翻嚟噶，但系佢点都要出去咯。 我开头以为咧，你点样都应该要同旁证嗰声噶。 我冇睇到个比赛咧，唔知佢有冇举过手啦。 我都冇睇。 但系咁样话，如果系急性肚泻咧，系叫得唔系咯？佢分分钟行一边行就边。 边就派彩噶啦， 边走边唱， 系啦，边走边唱啦， 唔系边施肥啊？ 系喎，真系话嗰笪地方啲草特别浓郁系嘛？ 系咪先？ 哇，咁就丑样咯， 丑样 真系全球天之直播， 好核突噶嘛？ 咩？即系我话我咁讲啊，所以佢一定系冇时间去。 但 系 好快 嘅 咋，佢应该系咧出咗去几分钟之后咧就翻入嚟，跟住咧就会佢就入翻场度比赛。 但系你谂下，嗱，嗰场波 系瞬息万变，每分每秒都喐紧 啊！嗰场系淘汰赛嚟噶， 淘汰赛嚟噶嘛， 紧要噶。 同埋咧，佢因为我好耐冇睇波啦，佢应该系中场球员嚟嘅，即系你起码中间就少咗个即系拦截又好，教派又好都紧要噶嘛。佢仲落后紧， 但喺嗰一刻 佢要急，真 系乜嘢最紧要？ 系 你话咩最紧要啊？ 就唔好出丑最紧要。 唔系唔知唔出丑啊！ 唔好影响大家卫生 呢一件事，我话俾你知。 唔系讲紧真系急性肚泻啊！大家好明嘅， 真系冇得， 冇得忍嘅。 无遮无掩，我话俾你知， 同埋佢唔好着白裤喎。 但你谂下，佢最惨系咩啊？同一时间有个球员唔见咗，教练都走埋佬， 因为 即系要追住佢入去。 教练系咧，你做乜即系有少少啊？应该系咁样啊，你做 咩 走咗入更衣室 啊？ 咁样。但系喺呢位嘅球员咧出翻嚟之前咧，阿摩连奴咧已经斯斯然咁样行翻出嚟啦。可能已经知道，哦，都似你不宜久留。 好臭啊！真系，好臭啊！ 我先 睇 一步啦，你就愿闻其详啦。咁 其实所以咧，点解话佢哋啲球员咧喺打比赛之前嗰晚咧，大概即系所有嘢都检点咧？就因为唔希望有啲咁嘅事情发生啊嘛。 其实我哋 嘅 好多嘢嘅， 唔检点咪唔检点啲足球员，唔检点另外一啲嘢嘅， 系 啦，惊佢哋脚软。 个阿哥听话，细佬唔听话，通常都系咁嘅。 所以我哋话佢哋要检点咯。 但 系 呢啲唔到检点噶，你唔通我嗰日我肚屙，你话我唔检点啊？ 唔系啊，咁如果你 真系我都唔知点解噶。 如果你真系食翻 OK 正常嘢嘅，其实系唔会有咁突然嘅嘢。 不过都可能系 嘅，咁都会 嘅。 即系我就嚟要演出啦，即系 touch wood 你自己 唔食嘢住咯，唯有。 或者你唔食煎炸嘢，唔会俾自己爆仓啊、喉咙痛啊嗰啲嘢噶嘛？ 尽量唔讲嘢咯，因为我发觉我讲嘢嗰个 quota 我朝头早用晒啦，即系用到好尽啊，跟住仲要即系要养声啊嘛，咁你即系其实都真系有少少。 其实系咯，要有呢个准备。我想问咧，咁喺球赛规例里面，你真系失能力，因为突然间急性吐泻咁样走出去，系咪？ 其实人道嘅嗱，足球我唔知道，譬如 网球 咧，网球咧你系可以申请呢个 toilet break 嘅， 哦， 系啦，但系当然唔会系你可以，哇唔得，我真系屙，我打两球，哎呀，打唔得，我要屙，即系唔系嘅， 即系要喺中途停低嘅时候。 当然啦，同埋你要申请 toilet break 嘅，咁同埋就系好似一场比赛好似两个 toilet break 咁样。 咁都算几好噶咯。 哇，咁但系好似， 但系如果人哋倒气俾你打窒咗噶咯。 系啊，因为有人真系喂，我哋中国人都有三个字噶，借尿遁啊嘛。 冇错， 可能即系扰敌嘅一个方向嚟噶嘛，打到咁顺，等我窒一窒住你先，所以佢就会限定次数咯。譬如打网球我睇最多嘅，佢哋仲会有一啲咧就系 medical 嘅 time out 咯， 即 系 医疗上面 系啦，你就可能叫嗰个按摩师又好啊，叫个医生出嚟啊，但系都唔系俾你任用噶，你都只系可能好似系得两次咁样嘅啫，系讲紧可能一个五盘制嘅赛事啊咁样，以防你就喺度借尿遁啦， 同埋另一个难度系咩咧？你话你做紧运动咧，忍。唔到屙臭臭咧，你就唔去唔得啦。调翻转咧，如果你去紧嘅时候咧，即系唔好意思啊，放 lunch 之前都要讲啊。你去紧嘅时候咧，你又冇得半途而废嘅。 即系你要， 因为咧有另一单新闻咧， 冇得话急 call 你出嚟啊，咁样嗰啲。 系啊，因为另一单新闻咧，佢就话，唔系佢好笑咧，佢泰国，佢话咧有两个男人咧打交，打到去厕所嗰度，咁咧系啦，打到飞起嘅时候咧， 惨好无辜啊！ 佢话咧中间有个人咧就安坐。好似稳如泰山咁望住佢哋两个，原因系因为佢踎咗一个座厕度， 去进行中 入半， 而嗰两个人打交就打到入咗去个厕界嘅边度。 佢系好想走噶，但系点走 咧？我觉得有啲造假嘅。如果我系嗰、那个即系、就是、去紧厕所嗰，我点样都伸只手遮一遮块面啦。佢连面都唔遮，净系耷耷低头。哎，你哋打你哋嘅事啦，咁样佢哋。 佢点解冇门噶？ 撞开咗啊！嗰、那个打交 嗱，总之咧，我哋一间除咗放 lunch 之外咧，你又要食月饼啦。希望你就算唔使翻工咧，你个肠胃都唔好喺屋企搞肚痛啦。 中秋节快乐！ 中秋节快乐！听见，拜拜。拜拜